38军全内接报，美军第二师避免全军覆没，选择撤退。沃克更下令清溪里、新昌里的守军死守，掩护第二师推往平壤。 国剧周末影院《跨过鸭绿江》，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港台电视31。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早晨啊，朝早六点十分嘅时间，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咁啊已经咧嚟到星期三噶咯，即系话咁快，2022年嘅2月16日啦，咁啊啲假期都过嘅就过咗啦，啊元宵节都过埋啦，咁啊大家可以收拾心情咧，咁啊工作翻啦，投入翻自己嘅工作，咁啊等住下次啊期待住下一次咧又有呢个放假嘅时候又可以轻松下啦，咁啊如果仲系。淨係玩嘅，個人都覺得自己空虛啊，玩得多空虛啊，即係有翻啲工作咧，就有翻啲意義。係時候咧，即係重拾翻一下咧，就到底啊諗下啊自己以前一直以嚟諗住做嘅有冇做過咧？冇做嘅，不如而家啊開行咗呢一個咧工作嘅程序之後咧，咁啊自己就可以投入翻你嘅工作啦。 晨光每日一格。 直播室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啦，喺16度气温嘅早上嗰度咧就见一见面嘅。咁天气方面其实都唔错噶啦，大致多云，而家部分时间有阳光。咁今日最高嘅气温啊19度，不过咧如果讲到天气嘅话咧，咁嘅晴天咧就好似系伴随埋今日啦。咁之后一两日咧可能天气又开始唔稳定啦。好啦，头先讲到咧就系当大家朝头早起身嘅时候，今日啊已经系星期三啦，假期咧就完咗啦。找回自己的工作，也都找回自己工作上的一个初心。啊，以前有没有想过呢，就我自己在工作上我希望自己有什么做得到呢？现在随着在工作都要找钱，找钱的过程里面有没有放低了自己的理想啊，有没有忘记了自己的以前的一些志愿啊，如果有的话不妨想一想，啊，我现在的工作好像行歪了一点跟当初的感觉，不如现在turn一turn。假都放完了，turn一turn，微调一下，找回呢就是以前自己想想的想做的事情，不知道现在还可不可以继续做下去呢？能够保持住自己经常去到工作初心的热情，是可以令到你在工作上面做得更加投入，更加热血。 微微合上眼，太阳盛放的暖光，悠悠掌要呼唤我，有些东西不要多，抱用光的我，抬头呼喊我愿望，不想对着天空都说谎。从前立志向，翅膀共有千百双，残存在这生活里，一千对再也不会响，仍然无忘记，还留一对 累会不死，轻轻拍翼终于可以飞。几多次想过放弃，几多次伤痛仍不理，似纸飞机要一试飞翔之美。逃离静态是终心，今天我再也不会等，如何疲劳过仍然不悔去一闯，终可邂逅心中乌托邦。几多次想过放弃，几多次伤痛仍不理，似纸飞机要一试飞翔之美。风云下在我四周欢送，都因快乐的我而感动。 早上的时候的 JRE 一首歌曲叫做《第一志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九点半钟，梁荣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今日系二月十六日，早上嘅时间啊，已经嚟到咧，就系朝头早嘅6:17啊。咁啊，呢个时间咁，梗系我哋有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一齐朝头早饮杯咖啡。 晨光 coffee time。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成日都听到有人说不够瞓的时候呢就会特别想吃零食的。其实睡眠不足除了会影响精神之外，真的会令人变肥的。有美国的研究就指出，睡眠不足会令到人增加想食垃圾食物的欲望，而且还会想食更多食物。 而研究将参与者的睡眠时间增加之后，发现两星期之后，他们平均每日减少摄取270卡路里。估计长久落嚟呢，自然就可以瘦身㗎啦。咁到底点解越唔够瞓个人就会越吸收呢？研究人员一共对80名超重同埋惯性瞓得少过 6.5 小时嘅成人进行随机嘅临床试验，令到佢哋每晚延长睡眠时间去到 8.5 个钟头，为期两星期。结果就显示，大部分的参加者每日平均减少摄取卡路里，更加有部分参加者每日减少摄取到高达500卡路里的。持续下去，在三年之内估计就可以减到20几磅了。研究人员就说，在不超重的参加者当中，观察到他们失眠之后会增加食欲，对于碳水化合物的渴望亦都有增无减，所以体重咪会系咁升咯。其实睡眠不足亦都会影响大脑的奖赏系统，当睡眠不足的时候，就会增加了对碳水化合物同埋垃圾食物的欲望，甚至乎身体仲会想食更加多嘅嘢落肚，达至到心情愉悦嘅目标。所以无论体重系几多，原来充足的睡眠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而美国睡眠精神学家、神经学家科拉教授就说，饥饿素就会刺激人体的饥饿感了。这一样东西已经是证实了。当睡眠不足的时候就会随之而增加。所谓的瘦素就可以抑制人体的食欲。不过在不够瞓的时候，这些瘦素就会一路减少，所以呢就令到抑制食欲的功效越来越少了。因此如果能够延长睡眠时间而减少分泌饥饿素，就会反之刺激瘦素分泌，令到个人变瘦的了。所以今日开始，我都希望大家同我一起努力，为住摆脱熊猫眼为目标。每日就算瞓唔到佢标准嘅 8.5 个钟头，可能比而家瞓多半个钟或者一个钟，久而久之你都会发现自己嘅身形越嚟越苗条嘅。Staring out to empty space, haven't seen the soul for days, trying hard to be strong, but everything feels wrong. Even getting off the bed, to make a step for me to take, what's the point of this song? Even in us you're gone. It just happens such an innocent way, the smile of rust in the rain, hearing something you would say before I know it, I'm triggered. Don't wanna be this way, but it's crashing like a wave after wave, hits me again and again, worse than a physical pain. Wish I could stop being triggered, but this never-ending heartbreak's got me triggered. Feelings I just can't fight, so triggered, toss and turn all night. Got me triggered, feelings I just can't fight. Somehow I just gravitate to the ones that never change. Maybe that's all my fault, I'm thinking we could get along. So I try, I medicate, keep all my lungs in the haze, turn the memories off, I don't care what it costs. It just happens such an innocent way, the smile of rust in the rain, hearing something you would say before I know it, I'm triggered. This way, but it's crashing like a wave after wave, hits me again and again, worse than a physical pain. Wish I could stop being triggered, but this never-ending heartbreak's got me triggered. Feelings I just can't fight.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 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崔神厨师话你知，娱乐崔智友，办公室心理学还有很多、哦、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时间来到早上6点24分，外面继续16度的气温。香港电台又有中文歌曲龙虎榜、啊、是不是今年呢又虎年、哦、好了，讲回龙虎榜这三个字，大家有没有想过点来的呢？龙虎榜的意思呢，其实就是在唐朝时的中举啊。凤凰池呢，就是当其时唐朝中书省的一个办公的地点。咁呢一句说话意思真係话到啦。三更半夜正在呢，就是好用功读书的人啦，一朝中咗举人，十年之后就能够喺呢就是中书省嗰度办公。就係头先讲个一举手登龙虎榜啊。年薪就到呢个凤凰池嘅一个对联啦。啊，两句意思其实咧都系指中咗中举啦，并且升官，一举手登龙虎榜，咁啊指出啦，经过科举考试，一下子咧就荣登榜首，啊咁啊所谓咧就系金榜题名啦，咁啊所以咧由嗰阵时开始咧，咁啊已经有呢一个嘅叫做龙虎榜咯。十年薪到凤凰池，咁啊，经过十年咧，就任官职啦，亦都咧就系可以话提拔到去到皇上嘅身边啊，所以咧亦都称之为凤凰池。喺我哋嘅工作啊、生命上边，又系有好多唔同嘅难关嘅。如果你系考试嘅，咁啊，梗系可以话哇，喺登龙门升价十倍、啊，考到嘅话，咁啊，梗系啦，几多年嘅寒窗苦读啊，系咪？香港咧读书嘅压力都大嘅，咁大家有阵时轻松一下啊，睇多啲唔同嘅故事咧，可以启发得到自己对于读书嚟一啲新嘅兴趣，又系一啲好嘅冲击嚟噶。 我宁静的小村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六零年代，十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七零年代发现呀，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花自然会开。哦，转眼间那么快，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九零年代，二十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经过了一零年代，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埋怨在一排，没有钱在那口袋，哎呦，望着胸口。心太坏，哎呦，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说大城市比家乡要精彩，闯出去就没失败，只是暴雨袭来在人生路徘徊，他还看不清未来，奔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而我守护心中所爱，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

清涼嘅一個早上嚟嘅。 係啊，今日都舒服啊，因為咧我記得早兩日試過，哇一起身望出去咧，完全係大霧到睇唔到個前景啊。咁但係今日都唔係喎，今日望上去個天咧又有啲雲啦，有啲彩霞咁樣啦，都幾靚。今日個天色唔錯。 係啊，如果你話太大霧咧，其實有陣時都幾辛苦，特別咧如果嗰啲行山朋友啊，去到咁大霧嘅時候咧。真係好容易蕩失路喎、 啊，係啊，所以真係特別要小心啊，即係唔好堅持啊。我都知道有時候咧，譬如你話預咗嗰日去做運動或者有啲活動去行山咁先算啦、啊。即係你會滿心歡喜，可能預備咗啲嘢咁樣噶嘛，裝束又好，背囊又好咁樣。咁、但係如果到時真係起行嘅時候，譬如天氣有變化或者係咯，即係有啲變數，或者嗰日突然之間起身嗰個身體狀態冇平時咁好喎、啊，咁我就覺得都真係一定要即係安全至上咯。 咁梗係啦，如果你話出咗門口已經上到山啦，咁啊同幾個朋友一齊喺山上面，突然之間突如其來嘅大霧咧，其實都試過嘅。你真係去到咧伸手不見五指，你淨係見到自己五隻手指。之後咧遠少少嗰啲咧，你都已經見唔到。咁去到啲 行唔行啊？ 如果已經喺個山上邊嘅話咧，咁你梗係要諗辦法走啦。咁最好咧就而家好多啦，因為而家咧就真係有 GPS 啊。通常嗰啲有部分嘅 GPS 嗰啲 app 同埋嗰啲 app 一齊用嘅時候咧，你一路行嘅時候，佢一路咧就 show 到你嗰個位置嘅。咁如果你喂信號收得好弱喎，咁點啊？咁 GPS 咧基本上就算信號收得好弱咧，佢都可以發揮到個作用嘅。咁啊就係係啦，咁啊呢樣嘢就會好啲。咁你就一路沿住條路行嘅時候咧，你大概咧可以喺個地圖嗰度咧就知道你嘅退出嘅路線啊。或者你準備行嗰條路咧，大概嗰個地形係點樣啊？咁你有咗心理準備之後咧，你發覺喺一個叫做咁濃霧嘅情況底下行咧，你都會行得安心啲。咁當然即係都係要嗰句啦，揾路離開咧就好緊要啊。 係，咁你嗰陣時有冇好驚啊？我比咗我應該都會好驚喎。你心里面有冇唱住拨着大雾默默的去路啊？ 嗰阵时我试过，真系喺个山上面突如其来嘅大雾咧，我咪即系好似头先咁咯，我就开住个 GPS 啦。咁你起码同几个朋友，你会知道，就算睇唔到条路，系前后左右系点咧？你因为你个地图咧，你估到佢个地形啊嘛，同埋你唔会 miss 咗个路口。其实喺有阵时大雾最容易咧，就系令到大家。你唔見咗個路口，唔見咗路口，跟住你行錯路啦，跟住你唔知道自己去邊啦，係啦，咁所以咧，你喺度行嘅時候咧，你就會睇住個地圖，咦，前邊大概可能100米咧，有個路口我要轉左嘅。如果你大霧得滯，你又可能會直行咗啊，你睇唔到個路牌嘛，因為真係睇唔到噶。跟住去到嗰個路牌嘅時候咧，你就去到個路段嘅時候，你就會揾啦，咦，個路牌應該差唔多咯。咁你同幾個行山嘅朋友，你咪會大家去揾，喂，而家個路牌啦。差唔多啦，大家揾到個路牌啦，跟住就沿住個路牌轉左揾退路啊，咁呢啲就會安全啲咯。所以其實而家呢個年代行山咧，最緊要就係譬如電話啊，咁又可以求救啦，電話同埋一個有足夠電量嘅叉電咧，其實好緊要。 咪同埋個前提係你本身係要識睇地圖。 係啊， 我真係有朋友試過約佢去餐廳，喺尖沙咀啫嘛，跟住佢話我揾唔到，我嚇尖沙咀都揾唔到。哦，咁你撳個地圖啦，不過我撳咗啦，但唔知點解我跟住咧都行錯嘅咁，即係其實佢唔識睇地圖咯。 你知唔知道我自己都試過咧喺市區嗰度諗住撳個地圖出嚟睇啊，因為市區個地圖咧同郊野地區有啲不一樣咧，就因為市區佢大廈比較多啊。咁佢同一個發射站，咁佢要 serve 嘅人咧會多，即係個數目多啲咧，佢未必追到你嗰、那個。手提電話咁快啊，除非你係 5G 咯，所以嘛 5G 佢可以即係好點對點咁樣即係提供到服務俾你嘛。咁如果好似我呢啲咧，而 5G 貴得滯嗰啲咧，咁啊有陣時候去到市區咧，其實係差啲噶。我可能係隔離個路口啊，或者我行咗一段啊，跟住個 GPS 突然間一喐啊咁樣，同埋前後左右嗰啲方向有啲錯咗噶，好容易跟錯噶。 但係寫住你而家行緊去邊條路啊嘛，即係你又可以望下你而家身處嗰條叫做咩街， 係啦， 望下隔幾多條街就到，咁你自己會。 系啦，你咪叻咯，你识得数路口嘛？有啲人唔系噶，即系打开指揮揿咗，跟住就等个箭嘴话俾你听，你要向前向后噶，咁嗰啲咪容易中招咯。 系啊，所以呢一个技能系要 get 嘅，呢个睇地图， 梗系啦，要攞上身先得啊，去到边度咧都啱用啊。好啦，我哋倾住咁多先啦，转头再见啦。 好，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 Kitty， 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啱啱起身。吃緊早餐， 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晨光百科。 六点四十四分的时间啦，晨光百科。今日想同大家讲下，昨日就元宵节啦，啱啱又过咗新年啦。其实啲节气啊、季节啊、日期啊，由几时开始会定落嚟嘅呢？原因就系因为同我哋住紧嘅地球好有关系啦。地球咧就每365日咧咁啊转一圈啦，系咪？围绕住太阳转一圈，一年嘅四季咧就喺呢个时间。咁有一个嘅变换啦，原来咧，咁地球正确嚟讲系23小时56分钟4秒，咁自转一圈嘅，自转咧就为地球带嚟日同埋夜嘅变化，而地球围绕住太阳公转嘅速度咧就系时速10.5万公里，其实行得都好快噶。佢一秒钟咧，咁啊，即系转动29.8公里嘅距离，所以你谂下，哇！我哋喺个宇宙，真系好彩有个星球保护住我哋啊，地球保护住我哋，我哋都好快噶。唔知你又知唔知啦？地球自转嘅速度系几多咧？地球自转嘅速度咧都系好快，1670公里。我哋喺一个咁高速嘅情况底下嗰度转咧，好彩有地心吸力咯，唔系真系头都晕。好啦，嗰啲节气咧系点嚟咧？咁又要了解咗咧，北半球同埋南半球系因为地球咧倾斜对住太阳嘅，所以有阵时咧北半球朝向呢一个太阳嘅时候，南半球有阵时朝向太阳，大家咧不同时间望住太阳，另外一端咧咁啊会呈现咗黑夜啦。每年嘅12月22日嘅前后，咁啊太阳正对住咧就系南回归线，咁啊喺呢一个南半球，亦都系呢一年之中咧，咁啊日照最长嘅时候嚟噶。喺北半球啊，呢一日咧就日照嘅时间咧就最少啦，天气亦都较为冻嘅，而且好可能咧就会落住雪添。好啦，去到每一年嘅6月22日嘅前后，情况就相反啦。喺北半球，太阳正在咧就系位于叫做北回归线嘅正上方，而南半球咧呢一日咧咁啊日照时间咧亦都系最短嘅。好啦，听咗之后咧，跟住就可以开始明白到呢啲嘅季节啊，到底佢哋系点样嚟啦？咁但系点解咧喺极地嘅地方，日头同埋黑夜会特别长嘅咧？头先讲过啦，地球咧就系倾斜，咁啊系随住呢个公转，咁啊喺太阳侧边咧围住佢转嘅。夏天嘅时间，北极一直咧就朝向呢个太阳，所以咧咁啊北极圈地区啊，成日都系呢一个日头嚟噶。南极喺呢个时间咧背住太阳，所以南极圈喺呢个地方啦，咁啊睇唔到太阳嘅，冇阳光嘅黑夜嚟嘅。冬天咧一切就啱啱相反啦。喺冬天嘅时候，南极咧都望住个太阳，北极咧就攞个背脊得住个太阳，所以咧又有不一样啦。好啦，咁啊赤道点解咧就会冇冬天嘅咧？因为赤道喺地球嗰个车胎位啊，条腰嗰个位，咁啊围绕地球一圈呢个位咧，咁啊亦都系地球最长嘅纬线嚟噶。距离南极同埋北极最远，咁赤道上咧就冇明显嘅四季之分，一年之中咧都可以话受到呢个阳光照射住噶。原来喺赤道嘅位置，日头同埋夜晚几乎咧都系一样长嘅，即系我哋去到夏天，譬如嗱而家咧，我哋就会冬天嘅黑夜嘅时间咧都会比较上长少少啊。夏天嘅时间咧，譬如我翻工5点钟嘅时间都已经叫得太阳伯伯翻工噶啦，咁啊开始咧就有阳光照射住噶啦。中国人嘅四季啊，以及咧我哋嘅节气，亦都咧就喺地球嘅自转同埋公转嗰度咧，就好努力咁啊演化出嚟嘅。咁所以咧呢一啲咧亦都系好大嘅智慧，积累咗咧好多好多年好多前人嘅智慧，然后先至可以定立出嚟嘅。咁我哋今日咧可以凭住呢啲24节气啊，好好地咧就可以分配到我哋自己嘅工作同埋生活咯。 餐胃仍心差，校服已经湿透吧，何解享受狂风雨打。言语间轻扫面庞雨花，让瀑布中的两人乘机逼近一下。他也许如遗兽，如无人小子轻轻扣，为何我越接近时而四目更紧凑。同学在两旁说笑话，难发觉古怪吧，我还会间中伪装惊讶。男同学过来说笑话，才惹我讨厌吧，人专登山脚踩。着这刻一起过和温功课聊天赞他离去吗，相约共同午餐，就是我多么牵挂，从不敢吻一下。他也许如遗兽，如无人小子轻轻扣，为何我越接近时而四目更紧凑。同学在两旁说笑话，难发觉古怪吧，我还会间中伪装惊讶。男同学过来说笑话， 时间嚟到咧就系六点五十二分啦，室外气温系十六度，相对湿度79%。呢首嘅歌曲咧，雷友辉嘅《女同学》，女同学咧系开心嘅，大家一齐倾下偈，快快乐乐啦吓！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嘅职场 QL 邀请到咧就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 Cycle 上到嚟嘅 Cycle， 早晨啊！ 早晨各位， 我突然间个记忆翻翻嚟，就上星期讲到咧就系个尾水嘅时候就喺度，哇！我哋食嘢嘅时候， 你有冇攞阿仔嗰啲例子讲试下？ 冇， 自己买一盒。 我自己就真系喺食饭嘅时候咧就试过， 系 好静咁样去到食一个嘅饭，好好地去到品尝呢一个嘅饭，俾我嘅嗰种满足嘅感觉， 仲有嗰种甜味。 系啦，咁系有一种静观啊。 都话你一跳就已经跳咗，可以即系再高级啲噶啦。 因为 提子肝系入门嚟噶嘛， 啊、 食一餐饭咧要需要嗰个专注度啦，同埋你同佢嗰个沟通都多啲嘛。你一粒提子同一餐饭，咁、但系今日咧，所以就想咧。既然即係靜觀啊，可以靜落嚟嘅一啲練習都咁幫到自己咧，我又想由食嘢啊跳到去第二個步驟。 我幾驚你話繼續食，已經肚餓都唔。 你已經唔需要啦，我睇到你都已經 OK 啦。咁咧，我 最緊要聽眾都 OK。 係啦，大家都可以慢慢即係進階啦，喺食嘢唔同嘅食物嗰個項目嗰度。咁、今日咧都想講下行路啊，步行，步 行 咧都可以做到。即是一个静观。 不是吧， 是一个即是冥想的。 如何呢、 有一些的练习我们上次都讲了有些重点的嘛，你记不记得、即是一个静观最主要有几样东西要做到的。 切入点。 还有呢就是那个专注力。 係啦，你要同嗰件物件咧，首先要有一啲交流啦，係、啊，即係嗰個 step 嗰度。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哋希望喺個平時行路你。我不知道你行得快定慢啦。我以前成日跟我爸爸行路、 我自己咧， 我跟唔到嘅，砰砰砰砰。 我好奇怪，如果喺呢个都市入边、香港城市入边行咧，我好想行得好慢。咁我会我会尽力去行嘅，我会尽力行，的而且确尽力行。虽然有阵时会俾人秒，但我都会尽力去慢慢行。譬如你见到地铁啊，对面有个车，我唔会去追，我情愿慢慢行，上到咪上到，上唔到咪有噶咯。两分钟嘅一架，你想点啊？系咪先？咁但系咧，如果系山上面咧？我就好想好快， 点解呢？ 因为好想有一种好大嘅喐动咧，喺个大自然入边，好想投入佢啊！嗰种嘅力量咧，即、就、系、是、对大自然嗰种渴望咧、就好似喺个山上面咧，就可以去紧紧拥抱住佢哋咁样，好似好想一路跑一路紧紧拥抱住周围嘅环境咁样。但相反嚟講，就係喺個城市入面就覺得冇咩好擁抱啊！你不如慢步好過啦。 不過呢個練習咧，都係主要係學慢嘅，同、我哋上次講飲食一樣咧、你發覺食一粒提子乾點解要兩分鐘、三分鐘嘅？ 明白。 咁所以咧，我哋就算慢步行都好啦，我哋會大約用五至十分鐘啦。頭先講話其實依家你走出街都會多啲騷擾啊。當然呢個升咗咧之後咧冇問題嘅，咁但係我哋可以初步咧喺辦公室裏邊啦，當然即係靜少少嘅地方啦，可能好多人做嘅嘢或者屋企啦，屋企揾一個可以行到嘅位咧，你可以即係試咗先。咁、我哋有一啲嘅專注嘅練習嘅喎，咁咧。你可以咧，我哋头先话慢步嘛，咁、我哋嘅专注位喺边度咧？ 专注位， 我哋用咩嘅 脚掌？ 系啦， 专注喺脚掌嗰度感受呢个大地。 系，所以我哋要首先 系咪噶？喂， 成个专注咧喺腿部先。吓，系啦，咁可以专注。 我即系行路嘅专注而家。 系啦，可以专注啲乜嘢咧？第一，头先我话我哋首先可以专注喺脚底。你脚底系第一下接触地面噶嘛？咁系好似上次嗰个练习咁啦，都系一样啦。在那個感受上面你習慣一下專注感受一下當腳掌你貼落地面甚至乎你可以除鞋啦、即是在家裡的、 okay、 如果日本人呢有些踏踏米呢你會發覺即是啦會不同的感受、你可以除鞋感受一下那個觸感會多一點、你嘗試形容一下你腳掌腳底接觸到地面的時候是怎樣的呢、可否描述一下呢、離開了地面的時候又是有什麼感覺呢、學習描述 哦，喂，這個 我自己都會經常對於腳掌的感受有多少的感覺的、因為可能自己比較上喜歡在山野活動啦，所以呢無論自己的鞋和自己那個的山個山路咧，嗰、那個配合咧，其實我係睇得幾細緻嘅、 所以你會見到，唔知道你有冇發現有啲公園咧，有陣時有啲人會除咗鞋喺草地嗰度行，去感受一下， 係好舒服㗎。 我諗少啲，我都建議一下大家可以行出去啦，即係 lunch time 嘅時候去。 我都有帶過個仔去踩草地啦，出邊大埔嗰個公園有草地㗎嘛，佢好開心。側邊有其他家長都哇好污糟㗎喎個草地。 咁、你感受你同泥土的一些接觸啦， 即抹翻乾淨咯只腳， 冇錯， 個鬼氣 嘅。所以咧就你可以在不同的質感的地面去感受一下，學習描述整個過程，其實你已經是專注啦。同埋你啟動緊嗰啲嘅感官嘅感覺啊，再而你可以轉移去其他部位，例如頭先話大腿啦，你行路你會提起大腿噶嘛，係啦，咁會唔會感受一下自己其實係會張力好大啊，會好拉扯啊，定係點咧？有冇？嘗試專注去感受一下咧，咁你從腳掌咧，你又可以轉移到去腿部啦、其他嘅部分，咁你可以維持五至十分鐘。其實這個呢個咧，你頭先喺度諗，咁即係點樣噶、其實因為呢、這個。練習咧係嚟強化你描述呢個觸感上面咧 呢啲 嘅一個練習嚟嘅、 原來我耐唔耐我都會特別係行山嘅時候係有幾多呢一類型自我嘅練習嘅、即係一路行嘅時候一路喺度同自己講，我而家譬如個大腿嘗試下用多少少力啊，跟住呢一刻可能譬如條腰啊扭多少少啊咁樣，即係一啲好細緻。對於自己身體嘅一啲嘅好簡單嘅指令， 好好，希望聽眾都可以好似你咁咧，由室內啦，可以出到去室外咧，唔係淨係翻工嘅時候咧，低頭咧去諗一啲公司嘅嘢咧，好鎖緊眉頭，一路諗緊一陣間開會係點咧。希望可以翻工嘅時候，你如果經過一啲公園咧，

हटलाइन में 2344-3532 र व्हाट्सएप 5964-6756 में संपर्क कर सकूँ।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呼呼两声之后咧，咁啊开始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啦。咁啊，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出边嘅交通情况点咧？ 好话咁啊，周围路面都系畅顺嘅，但系有啲爆水管啊，紧急维修啊，需要封路，提一提大家噶。咁、就喺葵涌嘅大白田街咧，近住东华三院五若如夫人纪念中后对出。咁而喺呢段路咧就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另外啦，喺九龙区七贤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黑德道咯，咁而家慢线咧就需要封闭嘅。咁喺港岛区方面啦，咁呢个都做咗几日噶啦，水管嘅爆裂啦，需要封路。喺坚尼地城卑路乍街士美飞路交界嘅，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咁揸车朋友经过头先我讲嘅地方咧，就要小心啦。交通消息就 系 咁多。 哦，咁几好啊，系咪？希望都路路畅通。最紧要就系疫情过后咧，咁啊一切回复正常嘅时候，交通都可以畅顺啲啦。 系啊，希望系咁啦。 我啊等紧 路面多翻车。 等啊将军澳嗰个隧道咧，即系 张南隧道。 系啦，如果嗰、那个开埋嘅话咧，咁啊 仲开心， 仲开心。 系啊，希望 我都等紧呢个，系啊。 总之希望雨过后天晴， 梗系要啦。 系啊，咁啊，小白，我想讲下咧，有冇睇到啲媒体新闻咧报道咧，话咧有抗疫的士、哦。 诶、欸，好似有听讲过、哦。 系啊，好似咧听闻嘅吓，报纸系咁写啦。咁啊，大家都可以提下讲下嘅，可能啊，可能星期五咧就会启动咧200部嘅的士、 哦。 哦，系啊， 200部、哦。 系啊， 咁我点样识别佢咧？ 好佢哋咧就咁样嘅，咁啲司机咧就会穿咗保护衣啦，同埋咧如果系坐上去嘅话咧就要开咗窗啦。咁你头先讲点样识别佢咧？佢哋有分嘅，佢哋嘅抗疫的士咧就系会睇下先啊，佢就会写住咗系抗疫的士嘅。咁同埋咧个的士嘅车身咧就会贴有蓝白色嘅标示。 哦， 咁你哋会分别到 喺个窗边嗰度。 系啦，车身啦、车身嘅就会贴有蓝白色嘅标示咧，就写住抗疫专用，必须预约。 系咁入边呢个内容有咩唔同咧？ 佢內籠咧就係、是、嗱，總之佢內籠一樣係的士啦。不過咧就上到的士咧，佢就一定要你開咗窗。不過我都有呢個習慣而家。 司機會唔會著啲保護衣？好似會喎、 啊。你講得好啱，係啦。工作時咧係會穿曬全套保護衣，咁亦都要全程咧係開車窗嘅。 係。 咁啊幾好啊，我覺得幾開心啊。咁因為其實因為而家第五波咧，新冠疫情咪好嚴峻嘅。 係啊。 咁大量嘅初步確診者咧都滯留咗喺社區。 嗯。 其實咧的士業界咁樣咧設一個專屬車隊去支援咧，我覺得真係幾開心。 系啊，我觉得几好嗱。作为乘客咧，我对的士业咧，即系都要鼓励多啲啊。如果佢哋有呢啲措施嘅话咧，咁啊，大家又唔需要担心，的士会唔会又染疫啊，又剩啊咁样。佢都已經用埋呢個抗疫的士咯， 係啊，同埋咧，唔係個個都有車噶嘛， 係啊， 唔係個個都有會自己屋企有部車噶嘛， 係咯、 啊，咁同埋你揸部車啫，你冇防疫嘅保護嘅工具，你自己都會驚噶嘛，你驚其實感染到屋企人噶嘛，咁、所以幾好啊，咁呢一個咧協助運送嘅車隊咧就會去運送一啲未入院確診啦，同埋初步確診嘅病人咧喺醫管局指定嘅診所治療嘅、 哦， 即係醫管局指定嘅診所治療啦，咁預計頭先講咗啦，可能星期五啊18號咧就會啟動呢啲。抗疫的士車隊啦，咁咧有市民有需要咧，就可以打電話去車隊嘅有電話預約啦，同埋使用流動應用程式嘅。咁、 哦、 所以依一個的士業界咧，依、這個抗疫的士咧做準備，我哋都覺得幾開心嘅。咁同埋咧，大家要留意，佢原來咧係朝八晚六嘅依個服務時間。 朝八晚六。 朝八晚六。咁啊係點解咧？因為係配合翻診所嘅開放時間啊。係啦，咁診所開放時間呢個時間啦，咁啊所以都好啊，希望大家守望。去幫助 係啦，咁最緊要咧就係快啲同心協力嘅對抗咗呢個疫情先，咁啊最好啦。係 啦，同埋咧收費嗰方面咧，我喺度諗緊啊，會唔會係電子支付系統方面啲人唔會接觸到銀紙咧就冇 啱啊！我而家去街市都去有電子支付啲，唔使成日掂啲錢啊嘛。 係啦，所以呢200部車唔知會唔會係會加裝呢個電子支付咧？起碼俾錢嗰位乘客又唔需要接觸到，大家唔需要接觸到錢啊！ 我哋有新嘅資訊又同聽眾一齊講下啦。 係啦，總之大家守望相。 助啦。 好，唔该晒 Didi， 好有用嘅资讯啊！咁啊，天气方面有问一问啊，钟哥先，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系今日出边嘅天气又如何咧？嗱，而家十六度嘅气温啦， 嗱，听唔听到啊？鸟语花香， 听到、 啊，鸟语花香。我翻嚟嘅时候咧，有一种热血嘅感觉啊！点解咧？因为咧，我就正正咧，今日个天唔灰 啊，我见到个咸蛋网咧。在正嗰個面前咧，我一路翻嚟嘅時候，真係好似咧嗰啲睇緊劇集咁樣啊，一奔向太陽啊， 哇！ 有一種好熱血澎湃嘅感覺，係一個美好嘅一天嘅開始， 係感動嘅感覺嚟喎，鐘哥呢個 感動啊，感動啊，因為你見我報咗呢兩個禮拜嘅天氣嚟講咧，成日都話哎呀灰色灰色啊嘛，今日完全唔係啊，今日有啲藍天啦，咁但係我所以好好珍惜啊，咁另外咧，我暫時見到咧喺街上邊咧就唔係話太多人喺度行嘅，咁而佢哋嘅裝束咧都係偏向於中間啊，嗱冇人著羽絨，但係咧亦都未至於見到有嗰啲短褲背心嘅少女們啊，未見啦。咁所以今日咧可能大家都知道朝早會有啲涼，晏晝就會熱。 哦，明曬啊！咁啊，你都快啲一齊翻入嚟做節目啦嚇。咁啊， 而家 朝頭早涼涼地嘅，大家留意住。唔該曬鐘哥。咁啊，出邊嘅天氣詳細方面啊，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嘅氣温大概19度，吹和緩至到清勁東風。咁啊，稍後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風勢頗大，以及咧亦都有幾陣雨噶。星期六天氣顯著轉冷，咁啊間中有雨，咁啊隨後幾日咧都係持續寒冷，以及咧有雨。天文台用字好小心嘅，寒冷啊已經用到寒冷呢個字啦。之後幾日啊嚇，而家咧就係16度嘅氣温，咁啊相對濕度81%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3至4，即係低至到中級度嘅水平嚟嘅。咁啊，仲有呢幾日咧嘅時間啦。咁大家譬如今日啦，天晴嘅，咁啊，但係呢幾日咧啲氣温啊或者雨水方面咧就會有少少嘅變化啦。留意住天氣嘅變化先。我哋咧今日朝頭早而家先聽晨光大學。 晨光大學。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咁啊，电话侧边咧就拨通咗我哋嘅中医师啊，就系嚟自注册中医师陈佩斯 Terry。早晨， 早晨啊，小白。 今日朝头早咧，想同你讲下呢样嘢，因为都好多关于咧疫情嘅问题咧，想指教一下啦。咁啊嗱，而家有好多人咧就话有唔知啲中药啊，或者啲中药成为咗啲胶囊之后咧，就成为咗抢购嘅对象。呢一类型嘅抢购对象咧，咁啊声称咧就可以话都可以对抗到啲好多嘅病毒啊。咁其实从一个中医嘅角度嚟讲啦，唔好净系讲胶囊，各方面都好，有冇啲乜嘢嘅办法，其实对于抗衡一啲嘅病毒入侵咧，系都会觉得系几有效嘅方法，可以俾啲听众参考一下咧？ 嗱，其实我哋咧中医角度嚟讲咧，好讲一个叫正气嘅，正气呢个概念就好似我哋抵抗力啦。咁我哋咧《黄帝内经》就讲咧，正气内存，邪不可干，即系话我哋有够正气嘅话咧，咁咧就算啲外邪啦，即系啲病邪咧，我哋都冇咁容易搞我哋啦。吓， 系啊，系啊。 系啦，咁而另外咧，《黄帝内经》都讲咗咧，就话咧，即系如果我哋有病咧，就其即系邪之所凑，其气必去，即系话咧，喂，啲病邪搞到你咯，咁一定系你身体比较渣啦。咁所以讲到明，我都要强翻自己嘅正气先至系得噶。咁我哋点样去强翻我哋嘅正气咧？咁当然咧，我哋喺日常生活嗰度着手啦。第一样嘢，我成日都即系提大家啦，就 系 一定要咧。够瞓嘅，因为咧睡眠咧足够嘅话咧，咁我哋一个正气就够，即系谂下我哋瞓醒觉个心情都会好啲。咁所以瞓觉就好似我哋手机插电咁样，咁我哋插足电咧个身体先至做到嘢咯吓。 系啊，唔够瞓咧个人都会懵噶。 同埋你唔夠瞓都會頭痛啦，係咪先？係 啊，係 啦、 啊啊， 人哋打一個黑黐俾你，你都真係容易病多啲啦。 哦， 啦、 啊，明白明白。 咁第二樣嘢咧，咁咧就係一定要咧係要做足夠嘅運動嘅。咁、咩叫足夠嘅運動咧？其實接觸到陽氣，即係陽光都好重要。如果陽光底下，尤其而家我哋春天開始啦，即係咧天氣就開始越暖啦。有陽光曬住我哋，尤其是我哋咧要特別留意我哋頸同埋背脊嘅位置嘅，因為好多時咧你留意一下，俾啲風吹一吹。背脊或者頸就好容易攝親噶啦嘛，就病噶啦嘛。咁、所以我哋咧要曬多啲即係太陽咧喺頸啊同埋背脊咧，我哋嘅陽氣就會比較充足一啲咧，個抵抗都會好好多嘅。 哦，唔怪之得啦，成日都話照曬完太陽之後個人會舒服啲啦。 系啦，冇错，因为我哋晒完之后咧，就啲寒气又会出啦，吹啲湿啦，即系寒啲唔要嘅嘢排咗出嚟啊嘛。 哦，咁嗱，譬如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嘅寒气，其实会唔会有分别噶？ 其实有嘅。嗱，其实理论上咧，春天、夏天咧，理论上系少啲寒气嘅。不过而家我哋个环境嚟讲咧，就系我哋如果 喺室内比较多，唔系喺户外多，室外又会开好多冷气，咁所以我哋结果咪好多都系所谓冷气病，都有啲寒气喺度咯。 哦，原来咁样噶。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咧，我哋成日都中医都会提大家都要做下运动啦。咁、而运动当然就唔一定系要跑步嘅，因为跑步时都好辛苦、好激烈咁样。其实散步都系一个好好嘅运动嚟噶。 系，即系一路散步，一路做就诶喺个太阳光底下，咁就会舒服啲啦。 冇錯啦，咁如果譬如大家打工仔嘅，睇下可唔可以食完飯啦、有少少時間，譬如可能真係行十分鐘到，即係喺太陽底下咧出少少汗啊，喐下咧咁都有啲幫助嘅。 咁呢個中醫嘅抗疫方法都幾好。咁但我又想問下，好多嘅都市人啦，因為佢日頭都翻工啊。如果你話我哋要食完飯散步嘅，大家都會選擇咗成食完晚餐之後散步。咁又已經冇太陽光啦，咁、那個效果會唔會話事倍功半咁啊差咗嘅咧？ 其實唔理想嘅，因為夜晚黑咧，我哋咧陽氣要收噶啦，即係話我哋要預備休息嘅。咁、而反而我哋走去喐動得多嘅話，喐嘅話咧，其實就同咧即係逆天而行咧，就唔係好順應到呢個自然啦。咁、所以咧，最好咧就夜晚黑咧，第一唔好食咁多，嚇唔好食到太飽，咁樣咧，同埋預咧食完飯大約兩個鐘之後先至去瞓覺，咁咧等咧嗰個嘅腸胃去消化嘅時候有啲時間啦。如果唔係咧，即係你就瞓咗覺啦。肠胃都做紧嘢咧，咁佢就即刻就会唔开心噶啦。 如果夜晚真系走咗去散步，会唔会吸咗啲阴气？啲调翻转，日头有阳气，夜晚中医角度嚟讲，会唔会吸咗啲阴气咧？ 都会噶，其实呢个好科学噶、大家都知道咧，夜晚黑咧嗰啲叶咧，即系嗰啲绿叶咧，系会咧放呢、一个 二氧化碳，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就啱啱调转噶嘛，所以你就吸咗啲二氧化碳，咁所以都会搞到唔系咁精神噶。 哦，嗱，咁喺中医嘅角度嚟讲啦，仲有啲乜嘢抗疫嘅tips 啊，我哋可以听下留意下咧。 嗱，而家咧都大家好熟悉嘅一个叫做咧莲花清瘟胶囊啦，即系呢一只药物啦。咁其实喺治疗咧呢一、這个新冠肺炎嗰度啊，又或者有啲朋友喺外国咧，佢话我哋患咗，系咪可以咧食咧咁样咧？咁、有啲病人反映咧食咗真系好啲嘅。咁、而佢个成分系啲乜嘢咧？所谓嘅莲花咧，其实就系呢一个莲桥啊、金银花啊呢一啲咧，都有啲咧系偏清热嘅作用喺当中噶。咁、所以如果系针对翻一啲咧系热症嘅感冒咧，系有啲帮助。不过咧，如果我哋留意翻而家嗰个天气啦，譬如喺香港嚟讲，而家系比较啲潮湿啦。咁如果同埋啲都系比较冻少少咧，所以我哋而家嗰个感冒咧比较多咧，就系、寒湿，即系又冻又湿嘅。咁、如果呢个情况咧，个莲花清瘟胶囊就未必适合啦。咁、如果我哋要预防，咁有啲咩方法嘅咧？你话我哋又抢唔切一啲止痛药啊，又或者呢个莲花清瘟胶囊抢唔切，咁点算咧？咁样咧，咁我会建议有几样嘢嘅。第一，姜茶。 姜茶。 系啦，因为我哋有啲寒湿啊，有感冒嘅时间咧，通常个肠胃就唔系几好嘅。湿嗰个表现咧就系容易呕啦，或者屙啦，即系啲肠胃嘅问题比较多啦。咁、而姜茶咧，正正系暖翻个胃咧，可以改善一下啲去湿嘅情况啦。咁、而第二咧，第二样嘢就系咧，如果简单啲嚟讲，可以买一啲叫做藿香正气水或者藿香正气丸啦，喺屋企看下门口嘅。有阵时有简单少少一啲肠胃嘅问题。啱啱开始又未有时间去睇医生嘅时间咧，你都可以食住先嘅。 哦，嗱，咁啊，姜茶咧，我都想问多少少啊。嗱，姜茶就话暖胃啦，热啊或者暖嘅姜茶当然有呢个效用。但如果你话譬如冻咗嘅姜茶，咁啊系咪唔应该饮啊？定还是我又再煲翻热佢，个效果都系喺度嘅咧？ 嗱，其实姜茶一定系我哋好多时都系讲热饮嘅，因为我哋要暖饮咧，我哋先至发挥到嗰个嘅药效嘅。咁如果我摊冻咗点算咧？有一个冷啲嘅方法就系加热水啦，系、啦，加热水都会简单啲嘅，系啦，令到入口嗰下咧，起码都系要温暖嘅， 系 系啦。咁如果真系唔得咧，或者当然可以蒸翻热佢啦，呢个都系另外一个 系要蒸翻热佢。嗱，小朋友对姜茶就未必咁容易入口啊，因为比较上辛辣啊。如果加咗啲蜜糖，会唔会影响咗姜茶嗰个功效？ 加蜜糖都可以嘅，蜜糖都系一个好好嘅解毒嘅药物嚟嘅，其实都系中药嚟噶。 咁啊，啲抗毒 tips 都几好。不过我自己都私底下有一个问题想问埋咧。咁我知道坊间有啲用烟啊、艾草又好啊，或者唔同嘅中药咧，去用一啲烟熏嘅方式咧，去到为病人治疗啊，甚至乎咧就系叫做驱除一啲嘅病菌嘅。咁啊，唔知道如果喺中医角度嚟讲，要驱除一啲嘅病毒啊，咁啊呢一啲嘅方法其实系咪真系可行嘅咧？ 其實都是挺好的，因為在以前我們就沒有什麼消毒藥水、漂白水，我們古人用什麼方法去消毒呢？我們有兩樣東西，一個就是艾草，很多時候去燒一些艾草，燒艾草用香薰的方法去熏整間屋，是很好的，但是當然它的缺點就是很大的味道。 是啊， 咁第二咧就係、以前我哋新年咧好，即係會有舞獅啦，或者燒炮仗啦，嗱入邊都有啲硫磺啦，呢一啲都有消毒嘅作用喺當中嘅，係、啦，咁但呢啲我哋到而家都做唔到啦，咁 係咯， 係啦，咁點咧？其實而家咧有一啲中藥啦，譬如咧可能係一啲頭先講嘅藿香啦，又或者係一啲艾草，其實呢啲都而家有啲係精油咯，咁所以都可以攞一啲嚟去局部去攞出嚟嘅，咁亦都可以有一個消毒嘅效果㗎。 係，即係如果艾草你燒咁啊，當然就比較上難以接受啦。咁香港係大廈嚟嘅添，咁如果係嘅話咧，譬如艾草可能都有啲精油，咁用精油用跟住再加埋香薰嘅延展方式咧，就可能會比較上容易接受啦。 是啦，冇错，同埋可能加少香味啊，薰衣草呢啲，即系香少少啦，咁样冇咁大阵味啊嘛，同埋安全啲啊嘛。 啱啊，最紧要安全啦。咁大家可以试一试呢啲嘅叫做中医角度出发嘅抗疫贴士啦。今日朝早唔该晒 Terry， 唔该晒你，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今日系2月16日，星期三，农历正月十六。释宜祭祀、沐浴、祈福、定盟、纳财、财衣、开市、立券、交易、纳财、除福、借土、出行。 今日好全面下，舒服晒， 轻松就好啦。今日忌入殓、安葬、作灶、入宅。 有朋友要做，通知他先， 不用太刻意的。今日都是创新日， 我会想多些创意，令自己继续向前行。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文汇报同大公报报道，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支援香港抗击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特区政府要切实负起主体责任，将尽快稳控疫情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和资源，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确保香港社会大局稳定。中央各有关部门和地方要全力支持和帮助香港特区政府做好防疫抗疫工作。报道说，副总理韩正批示要求特区政府和各有关方面指示中央有关部门和广东省找紧解决特区政府提出的提升香港核酸检测能力、支援快速抗原检测包等医疗物资、援建社区隔离和治疗设施、保障鲜活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供应、选派防疫专家赴港指导等请求事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拉夫罗夫强调有必要在美国和北约发出安全保障建议的背景下，按照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拜登在今个月12号的电话交谈中达成的共识，继续加强合作。拉夫罗夫说，美国和他们的盟友所使用的侵略性言辞不可接受，俄方呼吁就俄罗斯提出的所有问题进行务实的对话，同时强调安全不可分割的原则。双方亦都有讨论即将进行的各层级接触的时间表。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布林肯在通话中重申，美国对俄罗斯有能力在任何时候入侵乌克兰持续表示忧虑，认为有需要见到可核实、可信和有意义的降级行动。华盛顿致力寻求以外交方式解决由莫斯科引发的危机，并期待俄罗斯书面回应美国和北约就欧洲安全的关注。

咁全保会向存款人发放补偿，大概需要几耐时间呢？ 全保会嘅目标系可以最快喺银行倒闭后七日内，通过电子支付渠道又或者系邮寄支票，向存款人嘅合资格存款发放补偿。 以上资讯由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崔杰彤、思芬。 二台话你知。 运动员总是向着目标奋勇前进，而一个残疾运动员所遇上的困难更加难以想象。我们请来一班成功的残疾运动员，和在他们背后支持他们的家人、朋友、教练，来同大家一起倾下没有不可能的背后。 电视节目《没有不可能的背后》，方健儿主持，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七点三十九分，室外气温而家十六度，相对湿度78%啊。咁样同阿 O 讲声早晨先，早晨 O。 喂 ，Kitty 同钟哥早晨啦，早晨咁多嘅听众朋友，今日讲下咧，可能大家疫情之下，好多时候咧都系在家工作啦 ，work from home 啦，同埋要用 Zoom 去上堂啦，上几个钟头。你原来咧，我了解翻啲细路仔咧，真系坐定定喺个 mon 嗰度咧，佢当然有得 take break 啦，但系为咗签到啊，同埋有 attendance 啊嗰啲咁嘅嘢咧。佢真係坐足咁多個鐘喎，有啲細路仔啊，或者有啲中學生咧，起碼每一日對住個平板或者對住個電腦咧，至少啊至少上堂咧都用五六個鐘頭嚟上喎，其實都幾誇張。 但係之前咧，如果上實體課堂嘅時候，都係坐五六個鐘，係咁坐喺度噶啦。 係啦，嗱。两样都系坐，一个咧就系、是、对住个 mon 坐，一个咧就系、是、对住真人坐。对住个 mon 坐最大一个影响系咩咧？对自己嘅身体边个部位最得到影响？就系只眼睛啊。系啊，咁原来咧，依家有啲美国嘅研究员咧都推介咗咧十种咧护眼嘅蔬菜。嗱，一阵先讲啲护眼睛嘅蔬菜。只不过真系想讲多少少咧，其实长期对住个 mon 咧，真系唔觉，其实都几多时间要捽下眼啊，或者咧只眼都会干涩咁样咯。 跟住啲阿爸阿妈上身咧就会讲啦：衰仔，你打机打五六个钟，打通宵又唔好见你出声。我哋上堂 Zoom 你又喺度话辛苦。 啊，咁啊系。 突破盲肠喎， 系咪先？ 咁啊系，咁啊系。 咁唔紧要啦，都要食补眼蔬菜嘅。无论你打机定系睇 Zoom。 打仔又点解释咧？打工仔可能冇打咁耐机喎。 你又知打工仔啊？翻工先至打机打得最疯狂啊， 系咪啊？梗系啦，我都唔知道啊吓。嗱，即系你话真系要对住个 mon 两三个钟咧，真系攰嘅，老老实实。 讲起打机咧，即系题外话啦。咁有阵时搭港铁咧，我经常见到一个画面嘅，咁个个咧都企喺度嘅咧，即系有阵时人逼喺啲繁忙时间嘅时候咧，无论任何年纪，通常啊都系男性居多嘅，即系女性都有，但系男性居多嘅。真系可以不停打机嘅，即系打紧手游咯。 系啊， 系不停打嘅。喂，架车停站你又打，开你又打，你一两只手又唔使揸住条柱，佢又咁样企得定。哇，真系好嘢。 系啊，可能真系学咗一啲功夫啊，咁样。嗱、 啊， 除咗打机会望住个 mon 咧，我即刻喺度谂咧，其实煲剧咧都望住个 mon 咧，望咗几多？譬如你嗰啲咩丧尸学院成个钟头一集，十三集。即系十三个钟头噶咯，系咁睇，有啲咧仲要懒醒咁样摆翻喺社交平台嗰度咧，一日已经煲完啦咁样，或者两日。 话你啊，钟哥， 帮我两日。 话你懒醒嘅， 我两日 两日煲完啊。 其实两日都好夸张啦，你 系咯咁长一集， 睇开唔想停啊嘛。 系咯，嗱，不过钟哥只眼啊好咧，都要补下嘅。咁啊，根据呢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 嘅建议咧，咁啊呢个叶黄素就 可以保護眼睛，不過咧攝取過量都係唔好啦。咁但係咧，佢就揾咗十種咧呢、這個叫做含有呢個葉黃素含量幾多嘅啲蔬菜咁樣。咁啊，俾 Kiki 估下先啦。Kiki 通常估呢啲都估中曬嘅，係啊。 係啦、 啊。菜啊，菜，你知我小食咁明時，加上而家咁貴，葉黃素又係咪西蘭花嗰啲啊？ 最勁嗰啲咧，最勁嗰啲菜係咩啊？依家全個宇宙 最勁豆苗咯。 唔係羽衣甘藍嘅、 啊，羽衣甘藍、哦、 豆苗貴都不及呢個 organic 嘅羽衣甘藍貴。 哇、啊！但係羽衣甘藍我真係唔得，我試過食一次咧，我直頭形容佢嘅質地好似百潔布咁樣，唔知咩，即係佢嗰個鞋咧，我真係揾唔到另外一個嘢去比擬佢啊！即係因為佢都幾常擺喺沙律嗰度，哇！成塊喺度嚼嚼嚼嚼嚼， 我又 OK 喎、 啊，你 OK 啊 ？OK 喎、 啊，但係你明明嗰個鞋口嘅感覺， 但係你不能夠話我成扎擺落嘅口度都係羽衣甘藍咁就唔得啦，即係我嚟調一調味其實係 OK 嘅， 所以有啲人咧就會攞咗佢嚟榨汁嘅，即係你知佢食佢營養噶嘛咁樣，係啦。咁原來羽衣甘藍都護眼嘅， 係啦，每100毫克咧就都每39毫克啊已經有100毫克嘅葉黃素嘅含量啦，咁樣咁呢個就係王者嚟㗎。你話喂普遍啊，講緊啲普遍嘅蔬果啊或者蔬菜啦，咁羽衣甘藍就係護眼嘅最勁抽嘅。喂，第二位咧就已經數到落去菠菜啦。喂，菠菜已經減少咗好多㗎咯。頭先講嗰個含有保眼嗰個元素啦，菠菜就12.2毫克咁樣啦。咁都值得食嘅。咁跟住去到番薯葉喎，番薯葉就好少食嘅喎，通常打邊爐嘅季節先會出現㗎。 我又唔係喎，都有嘅喎，都有嘅喎，係啊，我有時都喺街市啲菜檔見到，我都會買。 反而番薯我就一般。 係啊。 嗯。 系啊，我都麻麻地啊，番薯葉，跟住再數落去嗰啲我都麻麻地，包括有呢個南瓜，南瓜係我 南瓜我又中意喎， 係咩？ 甜甜地啊嘛， 嗯， 係你都係普遍中意食啲甜嘅嘢，係啊，南瓜咧，我每次食嘅時候咧，如果有得揀啦，我都會避開嘅， 我都係。 如果你話冇得揀，即係今日得南瓜炆排骨咁先算啦，咁樣得一樣餸嘅啫，即係 A B C 餐得翻嘅 C 餐就係南瓜炆排骨啦，咁我就焗食咯，咁我都唔會挑走佢嘅。 所以唔係用正話 Kitty 嗰招咯，有啲咩你唔中意食榨汁， 南瓜汁如果南瓜湯咁樣， 係啊，南瓜湯咁榨汁咪得咯， 好甜啊，好甜啊，陣味， 我可以試下咁啊。跟住頭先 Kitty 講嗰西蘭花都有嘅，不過又係相對嗰、那個含量啊少啲啦，即係保眼嗰個元素。跟住西生菜啦都有嘅，咁啊紅蘿蔔啦都有嘅，咁啊番茄都有嘅。不過番茄就去到 0.12 毫克啦，即係相對少好多啦，咁樣咯，係啊。咁啊都有一樣嘢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即係你話喂，關於咧呢啲平時上 Zoom 啊，上 Work from Home 啊，其實咧大家已經接受咗啦嘛，即係或者已經適應咗啦，識得點樣上 Zoom 啦。嗱，譬如上 Zoom 咧，都有上 Zoom 嘅禮儀啦，包括咧就係將自己屋企咧個陳設咧個佈景板轉咗去金門大橋啊，或者轉咗去萬里長城啦、啊，咁先算啦、啊，咁樣即係轉啲虛擬嘅背景咁樣啦。咁第二咧就係、是、如果你想問問題咧，要舉手啦，跟住如果你叫做行開得耐咧，你就要喺下邊咧有個私聊區啊嘛。即係你就打話，不好意思，我去一去洗手間，跟住先可以走啦。咁呢啲原來咧都係坊間咧上班同埋上學嘅時候上 Zoom 嘅啲禮儀嚟嘅。我唔知兩位拍檔了唔了解，同埋有冇真係好認真咁樣上嗰啲 Zoom 嘅課堂啊？我想問一下 冇，完全冇啊。我淨係試過一次講 talk 啫。即係 Zoom 講 talk， 咁但係都係有限啫嘛，都係45分鐘啫嘛。 我都冇試過，但係我就都係因為疫情，所以就試過用 Zoom 去到錄音咯。係因為唔喺香港啊，嗰個嘉賓咁樣。 係咁嗰啲就都係啲直入直出啦。你哋即係譬如阿鐘哥講 talk 就由頭講到尾，最多中間 take 個 break 5分鐘之後，大家翻嚟入翻呢間房嗰度再傾過啦。咁 Kitty 嗰啲做訪問就你一路等到個嘉賓 OK 啦，咁一氣呵成咁樣連拍。连胜咁一次过screen cap 咁样做晒佢啦，咁但系原来咧坊间上堂啦，以至咧 work from home 啦，真系长期在线噶、哦，即系嗰个长期系，譬如上堂啦，起码4-5个钟啦，譬如讲紧咧就系呢一个上班啦，直情你入咗个内联网咧，一开始譬如一阵间9点钟啊。 簽到咗之後咧，你真係冇乜必要都唔好落線喎，即係 offline 喎，因為你一 offline 咧，啲人就覺得你係抗緊工噶咯喎。咁原來咧都有呢個儀式感。跟住我又識一啲朋友咧，佢哋上 Zoom 嘅時候咧，佢哋咧會比平時更著得更好咯，即係俾自己一種翻工嘅感覺。因為咧，佢話咧原來喺work from home 咧。即係好容易蹲爛個人嘅。如果咧你唔俾自己即係著到，譬如西裝不停咁樣去做 zoom 啊，或者喺一啲 work from home 視像式同啲老闆開會咧，你真係會覺得自己咧係即係 hea 喺屋企啦，連咧諗出嚟啲 idea 咧都冇咁翻工嗰個制式啦。 你冇 覺得好似 hea 啲咁樣咯？ 你唔好話好似會蹲爛個人啊，係一定會蹲爛個人。 所以中哥是不會 work from home 的。 不是，但是我有個朋友那個星期一上班，跟着星期一上班的時候已經跟他老闆跟他說，這個星期都 work from home 啦，一個星期 work from home， 哇好好舒服啊，跟着他第二天做什麼，全日都睡覺咯，就是這樣，所以一定會蹲爛個人的。 唔同工种唔同啦，可以全日瞓觉嘅工，我估计佢都系好高。 平时翻工系啦，或者平时翻工系啦，唔知佢点样。 如果你可能平时好勤力， 系 啦，或者如果佢系嗰啲好实干啲嘅 ，practical 啲，即系譬如文职嘅入单嗰啲文员，喂，讲真，你一目了然啦，就算俾你 work from home 啲单你入唔晒嘅，或者。條數計唔掂嘅，咁你收工嘅時候，你老細一定會 check 下，喂點啊？今日阿強今日入單入成點啊？跟住大佬你原來入得四張單，咁都知道你係 work from home。 呢量化到就冇得走啦、 啊。所以我成日覺得咧，如果你話 work from home 咧，應該大家好似上堂咁樣啊，開 Zoom 咯，大家對住個 mon， 你眼望我眼一齊做嘢，咁啊真係 work from home 啦。如果你大家可以 offline 咗嘅话咧，其实喂，你做紧其他嘢冇人知噶嘛。 系啊，大家 O 就乖噶啦，佢 work from home 嗱，而家我哋有证有据啊嘛，系咪先？你又唔可以瞓足全日啦，转头又再打俾你啊！ 诶，转头打俾你啊， 玩过啦，好啦。 我身体好，为此勤劳地上进，愿意卑躬屈膝，或许你未动容，用你的标准套进心血液灵，作用孤独世界，这种无力感很重。倦了先转职，奈若后还是健壮，遇上伤春悲秋，在苦里面落堂，避免很悲观，怀着这最漫长渴望，七十八岁终于找到曙光。无论你看不起，只需长命过你，始终一天听到你认真的赞美，就算心不奉事，为你的坚持难以舍弃，活着信有一丝惊喜，但愿不死心感化你。在地狱还是愉快，就算高攀不起，幸福靠慢慢捱，晴朗的呼吸还是相信已成最大，感动到你终于一天了解，无论你看不起，只想长命尽顾错仍能高飞，抵抗命运爱你，明日终于一起，无论有意心死，不可随便放弃。 身影也健康不断气，就算心不放笑，为你的坚持难以死，活着信有一丝惊喜，但愿不死心感化你，真的不会认命，四百岁也可以维护你，花多少倍力气。谁话我已经死，不敢全力爱你，身体今非昔比，也未甘心断气，运气姗姗来迟，白发苍苍年华老死，在六百岁终于一起，现在怎可轻轻放弃。 七点五十三分，听过有 J 风冯允谦嘅《生不逢时》。 早晨啊，钟哥，早晨 Kitty。 早啊！ 今日朝头早咧，同大家讲下，寻日元宵节啦，咁、啊， 你冇嘢啊？ 我冇嘢，冇穿冇烂， 翻到嚟啊！ 好多人问我啊，问我寻日点啊？ 我阵间就想同你 预告下，预告下， 我都唔敢同你，唔敢问你呢个问题。 平时都冇咁多听众即系留言俾我噶，系啊，寻日好多听众问李国成点啊？ 点啊？ 系啦， 成晚装 WiFi 啊？ 预告咗先，转头可以讲系啦。嗱，我讲咗呢个先，咁啊呢个咧就元宵节啦。我哋咧寻日元宵节咧，我自己就有一样嘢我都漏咗啊，就系做咩咧？食汤圆。 哦， 我自己都唔记得咗食，我买咗，但系竟然而家唔记得咗。 哦，呢样我好认真地，我真系琴晚专登食汤圆。 我都有啊， 系啊，有食啊。 你哋中意食咩味嘅汤圆？其实 咪就最传统嗰啲咯， 芝麻。 我中意食花生， 芝麻或者花生。 系啦， 唔好搞其他嘢。 嗱，中国呢句唔好搞其他嘢咧，就道出咗一个好重要，就系今日呢个题目。 嗯， 原来而家芝麻咧嘅汤圆啦，咁当然最传统啦，系最受欢迎啦，芝麻花生都系啦。咁但系咧喺内地寻日咧就出现咗好多唔同新花款嘅汤圆，真系可以俾大家咧睇一睇、听一听，睇下有冇机会可以食到。好啦。桂花嘅花園可能桂花嘅 花園， 桂花嘅花園，桂花嘅湯圓咧，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 我都想有個花園。 桂花味咧，如果擺入去佢嘅糖水入面，糖水再撈呢個湯圓咧，其實咁樣食法咧就會比較上多啲嘅。但係嗰張桂花做咗餡， 釀咗入去 嘅湯圓咧，就比較上少見啦。 嗯， 嗱呢一款咧係其中一款新嘅湯圓，而係幾。受傳統人士歡迎嘅、 哦。 如果你講到咁樣，即係話將一啲我哋好少接觸或者唔係咁樣食嘅嘢釀入去嘅話咧，我有一個提供啊，即係除咗我中意嘅花生同芝麻之外咧、如果你係自己整嘅，自己猜湯圓嘅話咧，我試過釀咗啲朱古力入去。 呢個坊間都有賣啊，係啊，因為你用咗咧就真係流心朱古力咁樣咯。 係啊，同埋你整嘅時候唔係太難，因為你都係咁樣猜個皮。 但會 match 先件事。 超級。 是不是啊？ 信我。 有少少似呢细个你食嗰啲朱古力棉花糖咁样，我觉得是啊，呢个正噶。 唔系呢个坊间有冇得卖先？ 有啊有啊有啊，我见过有。 有得卖， 有得卖啊，有得卖啊。不过头先阿小白讲嗰个桂花咧，我有少少保留，因为你话如果通常咧桂花都系攞佢个香味噶嘛，咁但系如果你话摄咗入嗰个汤圆里边咧，你咬开咧，嗰个桂花其实系。即係個質地有啲似茶渣咁樣，你明唔明？即係你一路嚼嘅時候，可能就會有少少嗰啲屑咁樣喺度咯。好似 阿 Kitty 啲形容好奇怪，茶渣啊、百潔布啊，即係嗰啲咁樣，好奇怪。 都形容詞啊。不過咧，我相信佢哋嗰啲嚟用桂花咧去到做嘅時候咧，佢哋係將桂花打溶咗先嘅。用桂花打溶咗之後，先至再釀入去。 茶汁啊， 茶汁係。所以總之嗰啲口感唔係幾好啊，茶汁啦。 另外咧，有啲都係幾受傳統人士歡迎嘅咧，就係一種比較高貴嘅感覺，就係玫瑰蓉嘅玫瑰味湯圓。係啦，呢個咧加埋啲，如果呢個加桂花味嘅糖水咧，可以試下睇下你覺得兩種嘅香味撞埋一齊咧就啱唔啱？好啦，頭先講咗啲就係啱傳統人士都可以試嘅新湯圓啦。如果咧， 發現過好多嘅年輕人都鍾意食嘅新款湯圓呢，咁就真係要大家試一試啦。好啦，頭先鍾哥講嗰個朱古力湯圓呢係其中嘅一款呢啲、年輕人鍾意試嘅、其他嗰啲呢有啲叫做堅果八寶湯圓、堅果八寶湯圓佢入面呢就唔係話全部打溶曬嘅，佢入面呢除咗啲溶之外呢亦都會將堅果一粒粒嗰啲即係好似花生碎咁呢就釀咗入去，咁呢、個你都可以話似有少少似花生湯圓嘅感覺啦， 呢、這個 OK 係呢、這個 OK， 因為都係花生 feel， 不過個口感多少少 係啦。好啦，山楂餅大家有食過山楂湯圓、山楂湯圓呢啲傳統少少嘅人士呢就唔係好想試啦、 我傳統啊，我 可以將佢擺喺苦茶嗰度咯，即係喺度飲苦茶嘅時候喺度送藥咯。 山楂、桂花、紫薯呢幾款嘅湯圓咧，都算得上係幾受歡迎嘅一啲新派湯圓嚟嘅。我估唔到喎，即係啲年輕人幾多咧都幾願意嘗試。 哦、就話 Kitty 講，如果係擺落苦茶度咁啊，一可以咯。另一款就係擺嘉慶子、 嘉慶子湯圓 都可以試一下。仲有啲咧就係綠豆沙湯圓啊，綠豆沙湯圓即係基本上就係將兩個幾款嘅糖水咧就撈埋一齊啦。好啦，咁由於咧而家即係內地都好中意就係食火鍋啦，佢哋有一啲叫火鍋牛肉湯圓，火鍋牛肉湯圓咧，我都已經開始超越咗我嗰個可以試食嗰個界線啦。如果你俾我試，我都覺得我未必想 試。即係裏邊係牛肉嚟嘅， 裏邊係牛肉嚟嘅火鍋牛肉。系啦，我就揾咗报道啦，但系佢就冇详细讲到明，佢到底系有一粒嘅牛肉啊，定还是佢将火锅牛肉咧就煮咗之后咧，就再将佢雪冻咗打成粉， 可能系免治牛肉咧， 吓系啦，又有机会类似呢个做法。 喂，咪住先，我突然之间醒起咧，有一次同朋友打边炉咧，打得佢落咗啲汤圆落去，吓唔知佢点解咁， 系咪斋汤圆啊？斋丸嚟噶嘛？ 有馅噶，有馅噶，系啊，又咸又甜咁样，但系唔知点解有啲咁嘅食法。 有冇带佢睇医生啊？ 冇啊，佢都冇肚痛。 如果即系话，譬如头先 Kitty 话有朋友食下打边炉抌落去嘅时候咧，如果抌咗佢哋呢一款咧，有款新嘅叫榴莲汤圆，仲要爆埋浆嘅话咧，咁、个火锅底咧就真系变到好古怪啦。 哎呀，好漏啊呢个， 好漏啊！ 训完成演习之后开始撤离，索尔茨说欢迎俄国撤军，认为是缓和紧张局势的良好迹象，希望会有更多好消息。他认为欧洲的稳定和安全是要同俄罗斯一同建立，即使形势有几严峻都要找方法解决。俄罗斯表示部分靠近乌克兰的部队完成演习之后已经逐步返回驻地，但俄方未有说明撤走军队的数目。到访莫斯科的德国总理索尔茨说欢迎俄国撤军，认为是缓和紧张局势的良好迹象，希望会有更多好消息。不过英国首相约翰逊说情报未有显示出令人鼓舞的证据。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说暂时未见到俄军撤退的证据。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对俄军是不是撤走表现审慎，他说俄军自去年年初以来四处移动，有时在部署大量重型装备之后撤走部分人员，但留下装备，这样可以迅速增援，现时未能够显示局势降级，真正的撤军行动应该同时移除装备，北约会持续监察俄军的动向。天气方面，财经消息，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02，英镑10.566，瑞士法郎8.432，澳元5.58，加元6.134，新西兰元5.184，欧元8.863，每百日元对港元6.74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267。日经平均指数报27,377点，升51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2.21美元，卖出1853.25美元。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一道高压脊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一股偏东气流，预料偏东气流会在今日稍后增强。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雨。星期六天气显著转冷，间中有雨。随后几日持续寒冷同埋有雨。

晨光财经第一线。 分啊！晨光财经第一线咧，今日我哋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咧，同我哋倾偈嘅。早晨啊 ，Kenny。 Kenny 早晨。 早晨，早晨。 系 Kenny 啊，见到美股嗰边咧，终于结束咗呢个三年跌咯。咁啊，今日港股会唔会睇翻好少少啊？可以。 你睇翻琴日港股咧，就又系啦，去到即系睇到25,000个阻力都大嘅，所以琴日你见到就系、是。即係曾經一度係好嘅，不過咧就之後咧就係、是、跌幅方面咧就係、是、擴大咗，不過好彩收市咧就跌幅方面都窄翻啲。咁同埋有個情況啦，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即係睇翻琴日方面咧，就係、是、連之前咧比較強勢一啲內人類股份方面咧都有個調整喺度嘅。咁當你睇到咧嗰、那個調整壓力方面咧，琴日係多咗嘅。不過我都係相信啦，好似即係琴日咁樣講法，就我亦都唔太擔心佢會調得好多。暫時都係維持翻一個即係上落市為主咯，咁就始終25,000点咧，可能都要啲時間先有機會突破得到。 係，我尋日都係望住，又跌啦，又唔係跌太多，咁 慣咗 食湯圓啦，冇搞咁多嘢住啦。因為係咯，即係嗰個情況咧，都幾僵持咁樣噶嘛，即係佢升又唔係，跌又唔係咁樣，咁啊每一日都係淹啲淹啲咁樣，係咁啊睇下會唔會遲啲又好少少咧。 嗱，呢個 就係連嗰啲即係之前嗱新經濟股就弱勢都不再話下啦，譬如啲生物科技股都係弱㗎啦嚇。咁但係就本來就嗰啲傳統啲嘅股份啦，譬如好似啲頭先講內人股啊，或者啲傳統電信股啊、油股份方面啦，都係比較強勢啲撐住個市㗎嘛。但係琴日都有回吐壓力嘅，咁所以你見到個市況方面咧就弱咗嘅。 係啊，我見到唔係跌太多咁啊，算 就算啦， 係啊， 輸少當 咁大家都跌咁 嗱有啲嘢想問一問阿 Kenny 啊，嗱香港咧嚟緊。香港就會推出一些新的叫做綠色債券嘛，其實這個是什麼來的呢？可不可以跟我們再講得詳細一點 呢？其實呢這個是 ESG 一個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主題的投資產品之一啦。其實 ESG 大家都知道啦，就是一個是環境保護啊、社會責任啊，同埋呢個係嗰、那個係企業本質啦。咁三 part 就好最重要嘅。咁其實就你見到譬如港交所早幾年都開始啦，都要求啲上市公司方面啦，公布年報嗰時咧，都有一個 ESG 嘅 report， 就話究竟佢花咗幾多少錢喺呢一啲範疇裏面咧，就做咗一啲係即係呢個係投資發展嘅。咁係放咩咧？放一個即係其實係叫可持續性嘅發展咯。因為過往嗰個係即係營商嘅概念，可能只係追求一啲短線嘅利益嘅將公司方面咧，就係、是、嗰個利益咧就係、是、短線最大化，但可能就會犧牲咗啲咩問題咧？譬如啲環保問題啦，即係好過分耗用資源啊，又唔得慳電啊，唔得綠色咁樣啦。咁啊，另外社會責任啦，即係譬如好似係啲即係員工嘅培訓啊，或者係基層嘅市民上面嘅支援啊，啲又冇做到啦。咁就可能影響到持續性發展嘅，咁所以呢一幾年咧個主題咧都會特別咧就係 focus 翻喺呢一啲，咁有好多外國啲基金啊或者係啲機構性投資者方面咧，都係會以個 ESG 方面咧做主題嚟到去做一啲投資嘅，同埋佢當你投一個公司方面嗰時話咧，除咗睇業績之外咧，亦都會睇佢個 ESG 做得好唔好做評分嘅。咁呢個綠色債券嘅話咧，其實就係、是主要咧就嗰間企業方面咧，就係、是、去發個債券籌集資金啦。咁呢個資金方面咧，用處咧主要就係可能係啲環保啊、綠色嘅項目上邊啦。舉例講句，可能係一個大嘅一個係即係工廠咁樣，咁佢就係集咗一筆資金方面咧，去做一啲設備點樣去慳電咧，每年節省咗啲能源啊、電力咧，可能佢會全部將啲普通嘅燈轉做 LED 燈啊，或者係換一啲係節能減排嘅冷氣系統啊，或者係生產設施方面咧，就係減少一啲係耗用嗰啲資源啊，嚟到去即係節省翻啲金錢嘅。咁呢個債咧就主要放呢啲項目咯。 咁好多人咧，即係見到新嘢喎，咁樣都會去嘗試沾下手啊，參與下噶嘛。咁啊 ，Kenny 你又覺得點咧？有冇啲咩意見咧？ 我諗要留意㗎，真係嚟緊，因為頭先我講啦，其實都有幾大嘅即係投資嘅金額咧，係 focus 翻喺呢度嘅。咁我之前睇過一啲即係報告一啲統計咧，其實嚟緊咧，可能全球嗰啲資產管理嘅規模咧，有近三分之一咧都係專注喺啲 ESG 嘅。咁所以其實呢個投資產品或者呢個發展咧，都係潛力係無限嘅。咁可能大家已經接觸緊係啲咩咧？譬如啲電動車其實都同 ESG 好大關係嘅，因為電動車環保嘛，咁呢啲都係 ESG 相關嘅股份嚟嘅。 或者再生能源嗰啲都係啊， 係一定係啦，再生能源係啦。譬如你好似喺依個國家嘅政策話要碳達峰、碳中和咁樣，都係一個 ESG 嘅主題。咁所以變咗可能好多資金會突然間點解你睇翻好似譬如好似2380啊，即係中國電力啊，或者華潤電力升咁多咧，或者啲係即係風力發電股升咁多咧。可能就有一啲係 ESG 嘅基金，就要投資啲相關嘅公司啦。咁呢啲咪正正就係佢哋投資對象咯。 嗯，我希望係真啦，因為我以前咧睇好多電影或者電視劇咧，通常個老闆都係話賺到盡，賺到盡。跟住個主角咧就初出茅廬嗰啲咧，就話老闆，我哋應該做多啲環保嘅嘢，跟住就俾人炒咗噶啦。 但系而家呢个大趋势嚟噶嘛，向绿色 可以成真 发展，系啊，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不如又拣下啲股票问一下 Kenny 啊，不如问一下呢只2382嘅信宇光学，因为我见阿 Kenny 喺自己专栏咧都有提少少。咁信宇光学大家都知佢主要做呢个手机镜头啊嘛。咁但系睇到 Kenny 个专栏咧都有讲到，而家其实佢手机镜头嗰出货量咧就跌咗。咁不过值得留意嘅咧就系原来嗰啲集团车载镜头咧，呢个出货量就增加。 系啊，因为嗱，其实睇翻咧就系、是、信宇，当然大家就直接就知道睇翻佢就系做一啲手机嘅镜头啦。咁、尤其地做高端方面嘅手机镜头为主啦。其实呢个前景都可以睇好嘅，只不过咧就系嗰、那个智能手机方面咧、那个销售系无疑系减慢咗嘅，有几个原因啦。第一原因就系可能啲芯片供应紧张啦，佢生产想卖都冇原材料去生产啦。第二可能疫情方面仍然都系困扰啦，会影响咗智能手机嘅销售啦，唔出奇。咁另外一 part 咧好重要就嚟紧就车载镜头啦，因为如果大家有揸开电动车都可能会知道，其实一部车里边咧可能有十几廿个镜头嘅，因为你基本上你点解可以做到一啲系autopilot 啊，自动嘅呢个系即系泊车系统啊。其实佢一定要靠镜头噶嘛，佢冇镜头咁即系唔计，即系 唔知发生咩事啦。 系啊，佢用即系收集咗唔同嘅影像，佢唔系一个影像噶喎。你呢啲系统系喺唔同嘅镜头收集咗唔同嘅影像之后咧，去做一个计算，先至可以做到呢啲 autopilot 嘅嘢噶嘛。咁所以变咗镜头咧喺个车里边咧就越嚟越重要啦。咁尤其是嚟紧车嘅发展咧，电动车发展咧，咁我哋之前咪讲过嘅，佢应该都唔系一个车咁简单，即系表面系一架车。 系啊， 佢表面系一个风筒，但系佢系一个苏跑咁 啊。可能佢系一个 device 嘅，即系等于好似我哋十几年前，其实你都谂唔到一个手机，即系嗰阵时嘅大哥大，可能 系啦， 嘛讲电话啫嘛，唔系好耐以前嘅啫，即系我唔系讲几廿年前嘅嘢，可能讲十几年前。都是一个普通手机来的嘛、但是现在你一部手机不是一部手机啦，你其实有几可用去讲电话处理其他东西 的时间多很多啦。 是喎、哦、 是、哦、所以变了电动车，我想未来也是变了个就是 device 咯、所以形成了是就是当你做了 device 之后呢，那个镜头就是个吸摄出面嘅嘢个情况方面呢、就越来越重要。即是我大家唔知道有冇睇到呢，之前有一啲新聞咧就話報道過咧，譬如內地啊，就係唔准啲 Tesla 咧去行嗰啲敏感嘅軍事區域啊嘛，因為其實佢喺度行緊嗰時咧係不斷收集緊影像， 影到嘢， 影住噶。咁其實即係等於好似手機蘋果手機咁樣，其實佢一路都不斷將佢喺部手機裏邊收集緊嘅聲音啊，或者可能影像都有嘅，即係傳送翻去呢個蘋果嘅 server 裏邊做分析噶嘛。 咁所以 Kenny 你觉得呢个信宇光学而家佢就190元啦股价，咁系咪觉得可以睇翻好少少，定系点咧？即系呢一排， 我觉得咧，佢之前其实信宇系比较强势嘅，讲真就比起瑞星啊嗰啲啊，或者系即系呢个优泰系明显系强势嘅龙头股嘛，即系买股都系通常买龙头股。咁但系近排都系有高位再调多少少嘅，但我觉得跌到呢啲位咧。 都是有一定的直播率在那裡，如果你作中長線，同埋始終我覺得如果你除非你完全不看好光學業務，如果你走光學業務的話呢，其實就你是買的龍頭會安全一點。 明白，好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今朝早咧，唔该晒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阿 Kenny 邓星兴咧，同我哋分析咗嘅。咁我哋就下个礼拜再倾过啦。 唔该， 拜 拜， 拜拜，拜拜。 小白、阿欧，你哋去边啊 ？Kitty 去食饭啦， 一齐啊！ 食肆限聚令收紧咗啦，我哋都系各自翻屋企食饭啫嘛。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陪你度过每一刻。 晨光第一线，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睇下 O 有啲咩好介绍先 ，O。 喂，讲下啲影视嘢先啦。嗱，话说咧，早两三日咧，我收到中国嘅 WhatsApp， 以为话喂有啲咩做啊，有咩新嘅动态，咁佢就话喂唔系啊，睇咗嘢先啦。系啊， 系系系。 你估净系你 send 嘢俾中国咩？啲零 奇异博士啊， 奇异博士 啊， 啲啊， 唔系阿 O send 俾我啲嘢都好奇异噶， 系 其实， 但系就唔系奇异博士嚟嘅，系啦。 都是那些叫攞隻手捽下捽下那些东西。是啊。 哇，这个劲 啊。其实。这个劲啊。喂，讲这个不是想单单讲奇异博士，其实为什么无端讲啲影视嘢呢，其实就黯然神伤嘅，因为呢之下呢第三滴血啦，咁讲緊呢有戏院呢又要宣布结业啦，咁就喺呢个铜锣湾区嗰度啦。咁其实之前呢这个钻石山嗰间戏院呢亦都话啊租约期满之后呢就未必玩啊，咁啊市传有冇机会其他嘅一啲院线入主呢，暂时呢都系指纹楼梯向啫，咁可能真系随时会冇咗嘅。咁因为依家其实啲院线有一条院线就上年三月啊，即系 UA 啦，咁就全线结业啦，咁即系少咗一个院线去玩啦，咁啊往后究竟件事会点样发酵呢唔知道嘅。不过即系中哥都系演艺人啦，咁啊你见到啲电影业界呢呢、这个由盛转衰，我唔知可唔可以咁样讲啦。因为过往其实啲上年呢喺香港上映嘅电影呢、其实啲票房真係好多都唔差㗎，即係二千又有，三千又有咁样，譬如梅艳芳。 梅艳芳係啦。 係啦，咁喂呢三千票房其实喂 ,ok 啊，唔止係制作人赚钱啦，院线都有钱赚㗎嘛，你大卖大热咁样。咁但係可能真係敌不过疫情。你见到呢啲嘅新闻嘅时候感觉系点呢中国。 譬如你正话讲可能一年有几部系可能赚钱嘅。咁但係有更多係冇賺錢㗎嘛。所以拉勻條數呢其實都幾冇計呀。但係呢個係真係大勢所趨。你係覺得好悲哀，但係亦都只可以無奈接受。咁你其實入去我細個嘅時候睇戲睇嗰啲係大戲院㗎嘛。即係幾百人一齊睇嘅。到而家變咗做一啲迷你戲院。你睇到已經係轉型咗一次㗎嘛。咁其實你再轉型落去係點樣呢，係冇咗戲院囉。 係呀。 因為大家已經喺屋企，我喺屋企睇嘅影音設備是靓过在戏院看的。咁我点解要在戏院看呢， 舒服啲啦，我唔夠胆讲屋企个自己嘅私人影院可以靓得过佢嗰个戏院。 即係一个好简 单。一个财力争好远。 一个好简单嘅啫，譬如话你嘅戏院大部分都系播 2K 㗎嘛。即係 大部分呢，即係当然有啲可以播 4K 啦。但係我屋企已经睇緊 4K 咯。 哦，咁系喎，咁系喎。 咁当然呢，但係另一样嘢就係譬如话你观看时候嗰个环境系真係好唔同嘅。即係我成日话入返戏院睇啦，因为你喺戏院就真係一个好专心睇戏嘅地方。我哋好专注。喺屋企呢你可能有好多嘢你会分神嘅。即係真係个观看嘅环境系无论嗰啲器材几咁靓都保唔到嘅。 始终系多咗选择囉。即係而家有时即係之前都听啲人讲就话哦呢啲戏由呢啲戏可以留喺屋企睇呀。 係啦。 佢会分咗类。即係以前冇呀，总之你要睇戏就去戏院。而家就啊呢啲文戏可以喺屋企睇呀。 唔系喎，我要帮呢一样嘢澄清喎。因为呢我上年都有份出个镜有一部电影呢，其实票房都有二三千万㗎嘛。你而家摆咗喺 D 字头嗰个串流平台嗰度睇呢，啲人都系 cap 返图俾我，喂见到你做嗰套戏，我觉得呢 是两批客人来的、哦、我可以说话。 是的。 入戏院那班人呢继续会入戏院的、哦、但是呢、嗯、串流那班人呢他真的会等到串流等到自己无所事事啊攞个遥控碌下碌下的时候说哎有部咁嘅戏喎睇先咁样。是咩乜上年上咗咩咁样嘅即是两个平行时空嚟㗎呢一个真系。 但而家一个单向嘅转向㗎嘛、嗯、即系譬如话睇开戏嘅人、嗯、慢慢会转咗去睇串流平台。是但系睇串流平台嘅人唔会转返入戏院㗎嘛。 是喎、哦、呢、嗯、个就系一个好好嘅发现。我呢感觉得㗎啦譬如我而家呢碌住部电脑啦咁啊将单新闻讲出嚟啊譬如话啊呢、這个同玩戏院啊宣布结业啦、啊嗯、你知唔知隔篱个广告系乜嘢 系咩 就系、是、梅艳芳导演版系 D 字头全流平房已经有得睇。 就系咁样。 喂最大讽刺大佬你一张图已经明白当中嘅苦涩同埋悲哀啦。嗯、不过即系唔好单话悲哀咁啊即系时代嘅巨轮系碌向前嘅。不过我自己諗返哇好彩我疫情之前呢我都临尾水嘅时候都仲入场 睇咗一次、啊。 一次戏啊！如果唔系真系可能随时搞到四五月先有得开翻戏院咧，咁、嗯、你都明噶啦，即系估算都估到四五月啦，咁你即系差唔多有半年入唔到戏院咯。 系啊 ，Kitty， 你对上一次入戏院几时啊？ 我谂都有冇半年咧？ 系咩戏啊？ 2019年啊？ 蜘蛛侠啊？蜘蛛侠，蜘蛛侠。 冇睇啦，我冇睇蜘蛛侠啊，嗯、都好耐咯。你如果咁样问我，霎时我醒唔起。 2019年啊嘛，系嘛？三年前 都系戴口罩嘅时期嚟嘅，我都记得系系啦。咁、哦、但系、哦、即系无疑呢个疫情真系对呢个影院 系好大打击嘅， 好大打击嘅。 系啊，我自己对上一次入戏院已经系呢、這个九把刀先生嘅月老啦。咁好嗰阵时都系讲紧十一月、十二月嗰啲时间上啦。咁原来依家数手指都差唔多成两个几月冇，系啊，即系嚟紧接近三个月啦。即系依家都月都过咗一大半啦，咁、嗯、样接近三个月冇入过戏院。咁所以话即系呢啲都系好现况嘅。咁你三四个月唔开，咁冇生意，咁唔执有。香港商业社会嚟噶嘛？ 希望开翻嘅时候，大家入去支持啦。 系啊，支持 啦。我系咁觉得啊。 顶住啊，好，唔该晒啊。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2月16日系一年嘅第47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318日。1923年2月16日，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率领嘅考古队。打开了3000年来从未被发掘到的埃及帝王谷图坦卡门陵墓，首度发现图坦卡门石棺。戴着黄金面具的图坦卡门木乃伊和陪葬的珠宝震惊全世界。当卡特开始挖掘陵墓，有人宣称闯入陵墓会带来厄运，伦敦的报纸甚至称之为法老王的诅咒。之后几年间，同挖掘陵墓相关的人相继死亡或者自杀。卡特返回英国后成为收藏家，享年64岁。2月16日出生的朋友热情洋溢，充满表演欲，喜欢充满弹性的生活，认为顽固或僵化是衰弱的征兆，容易当遇到困难而产生放弃的念头。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需要极具耐性的考古工作，会不会对你充满挑战？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人类从考古得到的历史，是希望获得历史的教训，还是只是价值连城的珍藏？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文汇报同大公报头版报道，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支援香港抗击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并委托副总理韩正向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转达对香港疫情的高度关注，以及对香港市民的亲切关怀。强调香港特区政府要切实负起主体责任，将尽快稳控疫情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

咁另外葵涌嘅大白田街有爆水管，大白田街近住东华三院五若如夫人纪念中学对出一段咧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本港乐坛历史上首次联合颁奖的音乐颁奖典礼，香港电台 TVB 合办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奖项包括香港金曲金曲奖、香港金曲新人奖、香港金曲华语歌曲奖、香港金曲男歌手大奖、女歌手大奖、乐队大奖、最佳合唱歌曲奖、最佳劇集歌曲奖、 Cash 创作歌手奖、最佳中文唱片奖、年度最佳进步奖、全球华人至尊金曲金曲荣誉大奖。4月3号见证乐坛新时代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了电台这么久得到最多的是什么，我会说是朋友。 我是 Sammy 陈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卓妍。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咧 ，Kitty 请嚟嘅朋友有 Manson 张俊桥。早晨啊 ，Manson。 Hello， 早晨啊 ，Kitty 你好啊。 系啊，知道 Manson 入咗行都有一段时间，我谂系咪都六年啊？如果数下手指，踏入第七年啦，系嘛？ 可能是 自己都不去计啦。咁但系咧，见到譬如2021年的成绩咧，系都特别会比起之前会觉得系好咗好多，系咪咧？即系都或者咁讲咧，系活跃咗好多啦。成件事，你自己觉得2021年系咪都值得感恩嘅一年咧？ 2021年好值得感恩啊！其实由2020年。跟住睇翻再2019年， 嗯， 一路遇到嘅事其实都系好似一个好好嘅旅程咁样，咁系好值得去同个宇宙讲 thank you 嘅， 嗯， 因为有遇到个好低谷嘅时间啦，咁跟住又有遇到咗而家身边好好嘅团队啦， 嗯， 跟住又有一个好难忘嘅经历，就系参加咗一个比赛啦， 嗯， 而喺嗰个比赛里面又认识到好多人，同埋更加揾到自己表演嘅方向。 是 所以没有过往的低谷，又不会有现在这么开心和懂得感恩的一个心态，嗯， 是即一切都是经历可以说。我知道你说低谷的时候呢，我之前都有看过一些报道，说你曾经试过去 做十日农夫样，去到想再 reboot 一下自己，即那一个事情那个心情到底是怎样的呢？ 嗰陣時其實係一個想好想跳出 comfort zone 嘅一個心情咯。 嗯嗯， 因為嗰陣時其實同而家都似嘅，就係開始即係疫情啦。 係。 咁嗰陣時就更加嚴重，同埋大家更加驚啦個心情。 嗯。 咁當冇乜工作做嘅時候，就想俾個機會自己，可唔可以試下啲自己完全冇做過嘅嘢咧？ 嗯。咁 結果 咧，結果冇做過，做唔做到咧？做唔做得成咧？ 做得成啊，做得成啊！ 係， 我完成咗嗰個那個 trip 啊。 嗯嗯嗯，咁我諗係咪除咗你話跳出 comfort zone， 即係做一啲你未做過嘅嘢之外，應該喺嗰個心靈嘅情緒嘅調整都帶到一啲體悟俾你咧？ 会啊会啊，喺做农夫嘅过程咧，即系喺身体上系将所有负面嘅能量啦，系透过劳动嚟到 亦都抒发晒出去啦。 嗯， 同时间亦都因为耕田嘅时候系乜都冇嘅，即系煮饭要自己煮啦，菜要自己种啦。 系 咁，当自给自足嘅时候，就会好识得去多谢一啲微细嘅嘢咯。 嗯， 咁呢个无疑系对于之后去工作或者面对挑战嘅时候，一个好大嘅帮助。 嗯，虽然时间唔系好长，但我谂即系呢一个经历，可能即系好似你咁讲，之后如果有遇到一啲棘嘅位，谂翻起嘅时候，都可以系即系一个能量话俾你听，其实可以即系睇事件，可以即系睇得宏观啲咯。 系啦系啦，一个借鉴咯，即系嗰段时间都挨得过，同埋有一啲方法去调整自己心态。 系 咁之后。亦都有一个信心俾自己咯。 系嗱，上年咧，你派咗几首作品咧，有冇话边一首咧系特别有感觉或者特别难忘嘅咧？ 特别难忘应该系第一首发台作品啦， 嗯嗯， 一定系第一首发台作品，因为嗰首歌系第一首真系我嘅身份会转变成为一个歌手嘅一首作品啦。 系 嗰首就系今天我不做嘢啦，即系佢除咗系。一首书嘅作品入面亦都有一啲对于生命存在嘅提问喺度嘅。 嗯嗯嗯。 咁再加埋呢个团队就令到佢更加有生命力囉。 係。 所以我记得佢我叫佢做第一个 BB 咁样。咁听即係听佢个 final mix 准备出街嗰陣时个心情係好好感动。 有冇喊 眼湿湿。 少少。另外月光之約那首你就跟一鋪清唱合唱啦，就有一個 acapella 在這裡啦，這首歌就是講一個可以說是短暫一點的愛情啦，沒什麼結果的，我又想問一下，即 Manson 對於這個愛情觀你是怎麼看呢？你自己有沒有遇過這些霧水情緣呢？ 你這句問題令我立刻想起花樣年華一两条位，我首先讲一只歌先啦，只歌其实今次系一个好特别嘅 crossover， 因为系同一个系同香港嘅 acapella 合唱团 系 一波星唱合作嘅，咁佢同过往几首歌都好唔同，就系佢完全系冇音乐噶啦，咁佢音乐部分就 系 用人声嘅无伴奏合唱团嘅方法去做嘅一个音乐，咁今次跟即系阿。監製伍卓賢係同我一起去 work 嗰人聲，係發掘咗好多光以前係冇乜點留意嘅部分，所以今次呢首歌，我覺得自己喺人聲上嘅處理係進步咗。 嗯， 係啊，所以好感謝有呢一個合作機會啦， 亦都係一個新嘅嘗試啦。 係啊，係啊， 嗯嗯。 咁呢首歌入邊講嘅嗰個霧水情緣咧，就係、是、其實係一種衝，我覺得係一種好。好純粹嘅感覺，即係撇開兩個人嘅身份、背景，究竟兩個人有冇伴侶啦，或者有冇其他局限限制，而純粹一個好愛慕嘅感覺咯。 嗯， 我覺得喺如果你頭先問愛情係點樣睇一種咁樣嘅霧水情緣，係會迴避佢啊，定係會面對佢啊？ 嗯， 我覺得其實。两个人的相遇一定是缘分来的、即是一个就算他 work out 到或者不 work out 都是一个缘分咯、所以我在今天我不想做也有写无论悲伤也是享受着缘分这个歌词，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大家 是因为有这一段关系而对自己认识多了或者成长了，其实他已经是值得去感谢的一段相遇， 是即是你亦都不是特别好固执那些来的，即是不会说啊个结果都即都冇咁样，就唉嘥咗啲时间或者好可惜啦咁样。 开始睇得开咗囉。 咁好啦，到嚟緊新嘅一年啦，你又会有冇喺音乐上面希望可以做到啲咩嘅新嘅创作出嚟呢？ 音乐上面希望可以更加令大家即对于Manson 嘅形象会更加深刻，即是透过音乐去更加令大家记得哦 ，Manson 佢系咁样嘅，即系佢音乐系会系有呢种咁样嘅 vibe 嘅。 系系系，你会唔会因为其实你自己本身都识好即系好多乐器，唔少嘅乐器啊嘛，你会唔会都好想将你呢一啲嘅技能都摆埋落啲歌嗰度咧？ 都要睇 睇嗰首歌啱唔啱。 嗯， 即我都唔会刻意去想即摆好多嘢入去，如果唔系就可能会太多，冇咗个 focus。 嗯，咁我希望你都喺新一年做到啦，因为其实而家我諗好似头先咁讲，喺过去嗰一年即係睇到你嘅作品啦，亦都同其他歌手嘅合作呢，我觉得你嗰个形象即係有出到嚟嘅，因为可能真係你有自己好多摆咗好多参与落去啦，咁所以係睇得到你自己嘅风格囉。咁当然我都希望即係新嘅一年你会即係更加鲜明啦，呢一样嘢从你嘅作品当中大家都可以感受到你对音乐嗰种热爱啦。咁今朝早咧，我哋就听一下你同一铺清唱嘅呢一首《月光之约》先。希望你再派歌嘅时候，我哋可以面对面倾偈啊。 好啊 ，thank you，thank you， 特 后唔该晒张俊乔 Manson， 唔该晒，唔该晒 Kitty。 笑说想以后原谅我错过了制造这缺口，抱着你不会尽管失所有，无畏惧无顾虑，不再怕日光这光 像，回眸里却芬芳。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昨日元宵佳节，唔知道大家有冇食汤圆呢？甜甜地，真系几温馨几浪漫噶。香港都有唔少同甜有关嘅街道嘅，想唔想知咧？百月号转头话你知。 期望每朝早起身一吻红的脸，共回味情梦最甜。当天报纸放身边，期望每朝早。翻工衣着挑选，一切一切共分享，爱是这样甜。住在这小房间，说说笑笑也千面，但愿我的旁边，长伴有你。 以前曾经同大家讲过糖厂街的出处，今次就是跟你讲另外一条糖水道。这条街道的典故就要讲回上世纪的1920年代，有一位姓郭的福建籍南洋富商，原来曾经计划在这里兴建糖厂的。他自己本身以糖业起家，也都是以前旧地区南洋位置的四大糖商之一。糖厂更加就遍布在河属的东印度国埠。在1921年他成功投得北角发电厂，即是今日城市花园旁边的一幅面积达到75000平方尺的土地。他原本计划就起糖厂的了，后来因为糖价不断地下跌，于是乎改变策略，将土地改为兴建住宅了。但是名称已经定了下来，叫做糖水道，所以一直沿用这个名字到今日咯。 是时候呢，我哋追埋个下集大结局先啦。 第三集故事嘅第三集到底系点发展 呢？即系究竟呢，我好想知道呢，琴日阿 Kitty 屋企呢系咪真系装 WiFi 啫。 咁个 WiFi 运到返嚟呢，琴日都真系有装到嘅。 唔系有师傅上嚟装嘛，你要自己 装。佢自己装囉，唔系我装。係啊。嗱咁上回讲到呢，就系呢个情人节呢就冇任何嘢啦咁样。咁然后呢咁琴日就元宵嘛。咁我哋嗰个引子就系话，咁到底啊佢喺元宵嘅时候 有冇补飞， 有冇补镬呢咁样。 我见到佢有对恋㗎喎。 有对恋。 老公冇送花，老婆哈哈哈。 佢都仲夠膽咁樣講， 我見到好清楚，我大大聲 喺度。嚇，佢唔驚 㗎？驚咩啊？有咩好驚啊？ 佢驚啊！14号就唔會咁樣啦。嗱、 哦， 咁佢尋日咧， 哇！挑戰人類極限喎、啊，佢喺度。 唔係，我咪話佢用生命去試我嘅底線咯。 咁最後點樣咧？琴日 嗱，咁尋日放工咧，10点钟嘅時候咧。 咁我就话本身咧，佢话诶点解乜都冇庆祝啊？情人节就谂住十四号接放工，同埋诶顺便买个花啊嘛。咁点不知我嗰日咧就做咗封烟，就冇翻工，咁所以呢个计划就实现唔到啦。咁到底十五号即系寻日元宵嘅时候，佢有冇补翻咧？咁我嗰日寻日咧，咁我放咗工啦，咁啊行出呢个大门口啦，咁咧就离远就见到。对面马路小巴站咧，就见到有个人， 咦， 系啦，戴住口罩，但系对眼都露出一个尴尬而不失礼貌嘅微笑啦，系啦，咁咧就喺度等放工嘅，咁而手上咧就手执一束白花， 哇， 咁跟住咧就见到我出门口嘅时候咧，佢就飞奔过嚟啦，咁、哦、咧就都有显示翻佢嘅诚意啦，咁，系、 哦、 啦，咁跟住咧、啊、我就问。你今日喺边度买噶竹花？系啦，顺便喺边度买噶？ 系啊，其实都几早喎、啊，琴日佢嚟嘅时候。 系啊，跟住佢就话：哦，好早啊！你出门口之后冇几耐，我就出门口去花墟啦。咁，咁、 哦、 我当然问下行情啦，有冇平过情人节咧？摘花，佢话冇喎。佢冇喎，佢話唔知係咪太早咧，即係新一攞嗰啲花都未送到去。佢話嗰陣時 計翻舊價， 八係啊，佢話仲有好多係摘起曬一束束嗰啲咧，都話八百幾蚊啊咁樣好大束嗰啲。咁、嗯、於是乎話，咁你點啊？佢、嗯、就話哦，我咪買啲平少少嗰啲，叫啲阿姐可唔可以幫我摘埋一摘咯？哦，咁都啱。我話你都知道我翻屋企都係插花樽㗎啦。我話你唔好買八百幾蚊嗰啲啊。跟住然後佢話，不過咧。嗰度啲阿姐都好串啊！佢话唔知咪情人节之后咧，我哋唔帮你包扎噶喎，咁样啦，系啊，跟住然后咧，佢又会再去问另外一档啦。咁、另外一档个阿姐咧就好啲，佢话都帮佢肯帮佢包， 系啦，都要 系啦。不过一路包嘅时候咧，都一路俾说话佢听，平时就唔做噶啦呢啲咁样。咁啊，摘咗束花啦，咁都叫做圆满完成咗佢本身所讲嘅计划啦。咁、然后就都食咗个靓早餐嘅，咁、都成件事都美满嘅，系啦。咁 你搭火落到啊嘛？ 落到，落到。你见到一个咁搞笑嘅人，咁尴尬嘅笑容喺度等放工，然后我话 呢、這个真系好难得，我觉得。 跟住我同佢讲，喂，你知唔知道我头先喺节目嗰度讲你、我有听。 佢而家都听紧啦，可能 嗱，问题就嚟啦。嗱喺情人节种下嘅祸根，呢个元宵节处理咗啦，冇嘢啦。嗱，我要奉劝一句啊，今年啫，嗱明年小心啲。 佢咪话佢好彩咯，佢话今次有第二日可以即刻补翻数。咁跟住作为节目主持嘅我，夜晚当然会问翻佢个感受啦。我话你今次补飞成功，有咩感受啊？我觉得都几开心。再者，我就再问啦，咁你觉得喺今次嘅事件上面得到啲咩领悟啊？咁、 哇，你真系做节目咁问佢、啊， 跟住佢话下次醒目啲咯。咁我会做到，唔系，因为我要 make sure 佢知道咗今次件事。 系啊，头先钟哥其实讲得啱噶，因为今年咧好特别，就系两个黐埋啊嘛。 系啊， 东西合璧，咁你两日可以即系。是但揾一日你過咗關都過骨啊嘛！ 如果兩日隔開啲都好煩噶，因為咧你第一日咧種落嗰啲火咧，你真的會變咗做一種怨恨嘅。嗱，今日第二日你即刻撲火，我成日話急救72小時啊嘛， 係喎 係喎，你72小時之內有啲咩處理咗佢咧就冇問題噶啦嘛。如果你隔得個3-4日之後啊，你想處理都處理唔到啊。 所以佢咪仲能夠喺我熄咗火之後，淫頭先嗰個對聯咯，情人節冇送花，老婆仲笑哈哈。系啦，咁所以其实咧圆满结束嘅，同埋因为之前咧我咁啱就叫佢帮我订咗一啲即系外国嘅书，咁寻日又咁啱时机，佢又送到嚟，咁唉算啦，咁啊所有嘢都好开心啦，咁啊再 double confirm 埋佢知道下一次点做嘅时候咧。咁大家都放下心头大石，应该就唔会再有续集噶啦。 好啦， 结局呢个系， 系啊， 小心啊，初归新抱落地鞋儿啊， 争啲 BBQ 啦，大团圆都要。 曾经有交通意外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对出。重复多次就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太古城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对出。

招近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咧，林慧请嚟听国言语治疗师方嘉慧。早晨啊 ，Clara。 早晨 ，Bobby， 各位听众早晨。 嘉慧啊，我发觉到咧，今年咧我自己屋企咧就采用咗呢个视像方式去大家团拜啦。跟住我就发觉啊，原来好耐冇见过嗰啲小朋友啦，咁我就对佢有期望啦。譬如我觉得啊，一岁咧就应该起码讲到单字或者发音啊，识得应你啊。两三岁嗰啲咧应该都可以讲到基本嘅祝福说话啦。但系咧唔知系咪关嗰个嘅视像模式事咧，啲小朋友似乎咧唔系好愿意开口讲嘢。 会噶，因为其实你嗰、那个即系嗱，其实两样都会，即系无论你视像啦、面对面啦，对于个小朋友咧，都系有一啲嘅即系唔系好熟悉个面孔啊，即系佢哋都要时间去 warm up 嘅。咁当然有啲小朋友咧系好 outgoing 嘅，即系好就可能你嚟个拥啦，见到陌生人都好啊 ，hello 咁，即系好主动。有啲咧其实都唔主动，所以其实我又觉得视像同埋一个面对面咧，就未必系咁大嘅，反而系我哋咧要同我哋嘅小朋友咧就做好心理准备，即系视像。都是我临开机之前讲定先，嗱一阵间咧，我哋咧要同边一个视像啊，咁我哋咧就要同佢讲啲乜嘢啊，同埋你又想同佢讲啲乜嘢，即系有晒心理准备先至，嘣咁样开嗰个荧幕啦，系啦，因为我自己经验咧，好多次上堂咧，啲学生咧就系啦，咁啊家长可能咧啊，哎呀够钟啦，三点钟啦，咁啊即刻开咗个视像，跟住个视像面前咧系见唔到人嘅，然之后咧个家系啦，跟住个家长玩咁咧就叫个细路仔快啲啦，快啲啦，个姑娘喺度啦。咁即系，哇！成件事好恶劣嘅，咁搞咗成好耐，可能你好彩你五分钟搞完，唔好彩可能你成十分钟未捉到个细路翻嚟。好啦，捉到个细路翻嚟，佢又未曾好乖乖地咁样预备去做，咁你就浪费好多时间啦。 系，咁好似拜年嘅模式一样啦，即系无论视像又好，或者面对面又好啦，系咪都应该要事先咧同佢分咗啲唔同年岁、唔同程度嘅语言咧，教定佢哋先会好啲咧？ 系啊，因为每一个年龄咧，佢嗰、那个。个嘅发展都唔同嘅，咁有时我哋多得就又唔好，少得就又唔好。例如可能零至一岁嘅小朋友，咁其实你好多时你讲一样嘢，佢会做个动作出嚟嘅，又或者系你讲爸爸咧，咁佢又会望啊，或者去指啊咁。咁喺新年里边咧，咁可能就最中意就讲请请咁样啦吓，又或者系你讲请请佢咧，两只手仔咧就会合埋好可爱咁样咧，就喺度请请啊，好得意嘅。咁呢个就零至一岁咧，就系、是、你有指令就可以帮到佢啦。咁新年嗰啲時間就係啦，咁我諗你會睇到好多小朋友都係咁樣做啦。咁跟住再大少少啦，咁一至兩歲咧，頭先你講啦，一歲都開始有啲牙牙學語啦，即係都講咗一啲説話噶啦。咁睇下佢可唔可以講到請請啦，又或者係恭喜啦，或者係恭喜恭喜咁樣，即係會唔會都講得到呢啲字啦？嗱，當然佢未必發到個音係恭同埋喜啦，因為個恭咧個 G 啦，同埋個喜個 H 咧就未曾有咁早 develop 嘅。咁所以咧，即係可能話啊，佢發到 OK 咁，或者係我哋又要睇翻個小朋友發到啲咩音。而我哋咧又可以帮佢设计下，有啲乜嘢系新年嘅，可能咩身体健康啊、出入平安啊，即系等等啦。咁边一啲音咧系啱啊个小朋友系讲得到嘅，咁而令到佢咧可以同人哋拜年啦，即系无论视像啦、面对面都好啦，咁佢就好有信心去讲呢一个嘅字啦。咁令到佢成个沟通咧就会好开心，大人又好开心啦，小朋友又好有信心啦，咁佢就会好主动咧就同人哋讲呢啲嘅恭贺嘅说话噶咯。 系。咁除咗恭贺嘅说话之外咧，礼仪又点咧？使唔使教定话啊？嗱，坐定定，喐都唔好喐啊！同埋又需唔需要讲定系要几耐时间你要做呢一样嘢咧？吓 都要噶，但系有啲你会失控噶。例如好似咧，我最近有个细路仔啦，咁啊同佢一齐食饭咁啊，即系大家坐喺度，佢两只脚仔咧就摆咗上台啦。其实佢四岁噶啦吓，咁佢咧无端端食食下饭，两只脚仔就摆咗上台，咁你觉得哇？如果系即系家长嘅好紧张啦，觉得哇丑怪又失礼又失仪啊咁样。咁、那個細路仔咧就你捉唔到佢只腳啦，就算你捉咗一隻腳，佢第二隻腳又伸翻嚟，咁即係嗰啲不斷咁樣循環咁啦。咁啊個細路仔咧，其實你睇得到佢咧，佢係好似係想係喺嗰個情況，我就係評估佢咧係喺中意係 draw attention 嘅，即係想引你嘅注意嘅。咁而你咧啱啱又捉佢只腳。咁我哋就中招啦，即係中咗佢個圈套啦。咁佢會覺得咦好玩喎、啊、你哋個個咁緊張嘅咁吓，总之咁我就不断咁擺隻腳上去。咁所以其實我哋一定要做一個嘅行為嘅分析，分析下個小朋友究竟佢係想點。咁、如果佢係想引你注意啦，咁你不断咁捉佢隻腳啦，又成班人睇住啦，咁佢就會繼續唔停嘅。反而你唔理佢啦，佢隻腳呢就無端端呢就會 快翻好噶啦。 嗯， 咁所以一定要了解佢嗰个行为嘅目的咯。 嗯， 咁我哋就玩 turn taking 啦，轮流游戏啦。 嗯， 咁可能啊呢一、這个啊阿爸爸你夹条菜啦，咁爸爸夹咗咯。好啦，跟住咧又到妈咪你又夹条菜啦，妈咪又夹咗咯。咁啊到佢咯。 嗯， 咁到佢夹嗰时咧，佢只脚继续晾咗喺度啦。咁佢晾咗喺度，其实佢又夹唔到条菜咯。 嗯， 咁但系佢又想夹，但佢又落唔到台个小朋友。 嗯， 咁佢就喺度纠缠一阵。咁我话嗯，跟住好啦，咁我数三声之后咧。如果咧你唔夹咧，咁我哋又到下一个啦，咁跟住就数啦，一、二、三，咁佢继续冇喐啦，咁我就到下一个咯，咁又继续逐个夹夹夹，咁啊第二个弯又到佢咯，咁佢咧又继续唔放只脚仔啦，咁但系今次咧就多咗句说话 ，wait for me， 嗯，即系佢开始有个意识，觉得诶，因为我想做到我夹送嗰样嘢，我就诶、哎、好啦，我愿意配合你啦，咁 系啦，但系只脚仔系未落地嘅。好啦，咁啊，跟住我哋话，嗯，我哋会等你，不过我哋都系数三声、哦，咁我哋而家开始数咯、哦，咁啊，一齐大家一齐玩，一、二、三，嗱，记得个态度系要温和嘅， 嗯， 而因为个细路仔咧，佢落唔到台咧，佢会只脚可能成个钟头都唔会落地噶啦，咁、 嗯、 啊，跟住后屘就嗰个 round 都唔成功啦，咁我哋 OK 数完三声之后，又再 turn taking， 又再轮流咯、哦，好啦，第三个 round 再落去嗰阵时咧，佢就开始咧有少少脾气啦， 嗯， 大叫啦，大嗌啦，咁因为佢会觉得。我哋唔等佢啦，咁咁佢就有少少脾气之后咧，我哋就话即我哋每一个 round 都讲啦，只脚放好，一个指令嘅只脚放翻落地下啦。咁佢冇做，好啦，到头先讲到第三个 round， 佢咧就无端发脾气咧，只脚掂咗落地下咯。 嗯， 咁我哋就即刻赞佢，哇，你做得好好啊，你只脚而家喺地下度啦。其实佢咧个人咧就冇咗戒心之后咧，咁佢又会坐翻喺度，跟住到佢咧就可以去自己真系。企咗喺度之后就夹到条菜，咁、我哋就赞佢啊，你夹到条菜啦。 嗯， 嗱喺呢一个位咧，要注意咧，就好多时我哋系话去摆好只脚，好啦，当佢只脚真系系摆咗嗰阵时，嗱当然头先嗰个系佢自己唔觉意掂落地下啦、 嗯， 但系我哋嘅说话，我哋俾佢嘅指令就系话，你对脚放翻落地下。 嗯， 呢个系我哋嘅指令，我哋唔系话你只脚摆上嚟唔得噶，冇礼貌噶，你咁样有影响人啦。嗱，呢一啲就多咗噶啦。咁、 嗯、 我哋系只可以一个动作，即系 focus on 一个行为咯， 嗯、 就只脚摆落地下。咁佢就当佢摆咗落地下嗰阵时咧，其实佢就已经系做咗你讲嗰句说话。咁即系话咧，我喺呢一下我冇俾到个小朋友去控制我咯。 嗯， 但系如果佢系即系继续系咁摆只脚喺度咧，其实佢一路系控制紧我哋啊嘛，系啦。咁所以呢个行为里边咧，我哋真系要要识得有呢一个嘅策略咯，明白我哋自己其实俾咗个乜嘢指令，而个小朋友做咗之后，我哋又要赞赏咗佢。之后先再翻去我哋话嗱，摆只脚冇礼貌啊呢一啲位嗰度再处理，唔好捞埋晒一齐。如果捞埋晒一齐咧，其实个细路仔咧系处理唔到，家长咧就越嚟越紧张。 嗯， 即系你可能你啲时间一路过，可能系三十秒、六十秒咁啊，一分钟、两分钟，咁就搞到咧就大家就好僵啊。 嗯嗯。嘉维，我另外一样嘢想请教嘅咧，就系我发觉好多时咧呢一啲活动咧，大家都会习惯数一、二、三，又或者即系可能数十下咁啦，即系各有长短啦。其实点解一定会系有一个咁样嘅数住嘅形式嘅咧？ 我哋要将呢样嘢量化翻佢啊！你唔量化，你话啊，你快啲摆好只脚咁。咩叫快啲？你嘅快啲系你觉得系两秒要系即系好只脚，可能佢嘅快啲系两个钟都得噶、哦，吓、 嗯 啊，即系变咗我哋咧系唔够 specific 啊。咁你唔够 specific 嘅话，其实大家把尺唔同咧，咁、 嗯、 咪变咗有个落差咯。咁、那个小朋友觉得我已经做得好好噶咯，咁可能个家长就话你仲未做到我嘅要求，因为你俾嘅指令唔够实正啊。咁所以我哋咧就话嗱好啦，咁我哋而家咧数三声，三声之后咧你只脚就要放好。咁呢个就系指令啦，嗱、个语气都好紧要、哦，我哋好多即系好多时候会话嗱，我一数数三声啊，你只脚再唔放落地下嗱咁，嗱呢一个第一恐吓啦，第二咧个系啦，第二咧你个语气咁重咧系吓亲个小朋友啦，咁如果个小朋友咧佢有翻咁上下嘅认知能力咧，佢会同你斗气啦， 系， 咁所以咧我哋就要一个好平常心咁就 ，OK 嗱，我而家数三下三声之后咧，你只脚就放好咁，我哋就数一、二、三 ，OK 唔紧要，我哋又再下，我哋再等等啦吓咁。咁、变咗你即系又唔系掘住佢啦，又唔系吓住佢啦，个小朋友咧佢发觉赢唔到你啊， 吓，我始终都要放翻好只脚落地下，咁佢就会做咗，一做咗我哋就再赞佢，系啦。咁头先话量化就系、是你唔系数三嘅，你可以同佢讲，你想我数到三定系数到五啊？俾选择，当我哋俾咗两个选择咧，我哋嘅小朋友就觉得我哋尊重佢噶啦，同埋佢会投入喺你嗰个嘅对话里边咯。咁佢话我话三咪三咪五咪五咯，而呢两个选择系我可以俾得嘅。如果你话你想我数到几多啊？咁就大件事啦。即系话同你话数到一百咁， 一千咁啊， 系啦，你慢慢数啦吓。 系咯， 咁即系俾两个选择啦，咁又令到个小朋友有个投入啦。第二咧，就佢知得到咧，系去到嗰个位咧，佢就要停啦，同埋要真系跟翻你个指令。而佢亦都知道，我跟咗你个指令之后，你系会赞我嘅，唔系闹我嘅。咁就呢一个咧，就是、一个好正向嘅行为嘅管理方法啦。 系，所以其实家长喺呢一方面咧，好多时咧都会话：，哎，我小朋友咁细，边度识得有商有量啊？都系我话事啦。咁今日开始咧，就可能要改一改呢个谂法啦。所以大家都试下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和睦共处啦。 系啦。 好啦，今次仲唔该晒嘉慧， 多谢晒，下次再倾， 拜拜， 拜拜。 你唔中意我啊？点解咁讲咧？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是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啊 ，ska 斯卡曲风发源于牙买加，佢是当地的传统乐风。经过输入和改良之后，在60年代的早期就成为了美国流行音乐乐坛的一环了，亦都成为了美国当地拉丁美洲流行音乐的一个重要部分。其实 ska 这种曲风采用了大量跳跃式的吉他弹法，之后融入了苏宁歌曲的风格，就成为了美国的主流音乐风格了，在60年代甚至在国际的乐坛都很出名的。喜欢音乐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有阿方姐，早晨方姐， 早晨啊，小鹏， 你好啊，咁啊晨光 Morning Call 你想点唱俾边位咧？ 我点唱俾自己啊，得唔得？ 我打，但系点样点解点唱俾自己咧？你 哦，因为上个礼拜打唔通咯，咁而家我补足自己生日咯，2月11啊， 系哦，补足自己生日， 同埋我细佬啦，系原本都有少少意义嘅，我同月同日打通咗， 哦系咩？咁啊，呢个应该系点唱俾你弟弟啦，你又或者叫你弟弟点唱翻俾你啦，咁你点唱俾自己好似好孤独咁啊？ 啊，唔会，系开心噶， 系嘛？咁啊，同 可以噶嘛？ 之前同弟弟有冇庆祝啊？ 弟弟系咪喺屋企咯？个女送个心形蛋糕俾佢啊！ 哇 ，sweet 到咧！ 唔系，仲写住慈父生日快乐 系咩？哇， 系 啊，阿女又襟捞。 系喎，咁识捞嘅嗬。 系咯，咁你咧？嗱，咁你都生日喎，上个星期。 系啊，我老公咧攞咗十张饼卡去，一次过整两个蛋糕嚟，连埋情人节蛋糕一齐上。 哇，打孖上！ 一晚就食咗十张饼卡，记唔记得？ 劲，最劲啊你！你同你弟弟都开心啊！有啲咩特别嘅祝福咧？想点翻俾阿弟弟听啊？ 都是大家身体健康咯，身体健康吓。 阿细佬叫咩名啊？ 细佬啊，叫方振刚啊。 哦，刚哥。 吓，刚哥。啱啱老虎仔，今年48啦，几快啊？ 咁，你都系一样噶？ 我唔系，我同话同一日啫，同月同日，我带佢。 大概啲多啦，好啊，今日都 一个字， 补足翻你哋生日快乐啦。 好啊，多谢啊，小朋， 多谢你电话，拜拜。 好，点埋俾你听啊，拜拜。徘徊丛林迎着雨，染湿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路遥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 偶遇山中转水，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 早晨啊，刘昌。 早晨，阿昌。 早晨，钟哥。早晨 ，Kitty。早晨，各位。 有咩好介绍啊？今日 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日傍晚六点半啦，继续有呢个五声五声讲你听啊，即系让我哋认识一下咧，听障人士咧，佢哋嗰个文化同埋心事咁话啦，咁啊。今集咧就会同大家了解一下咧，一啲健听嘅父母咧，如果诞下一位听障嘅 BB，对佢哋嘅生活有几大嘅冲击咁话嘅。咁啊，今晚咧就会请嚟一位嘉宾啦，就系佢本身都系医护人士嚟嘅，咁啊 CT 啊叫做，咁佢咧就同时咧有一位健听嘅小朋友，亦都有一位咧系聋嘅小朋友，咁啊佢会上嚟咧分享一下咧，佢同呢两位子女啊点样各自去相处，同埋培育上面咧有啲乜嘢唔同咁话嘅。 嗯，系、哦，咁啊兄弟姊妹之间佢哋自己又系即系点样去到相处沟通咧？ 嗯，咁啊今晚嘅节目咧就会即系听下佢哋点样讲啦。 嗯，好啊。 咁啊。去到夜晚七点半咯，咁啊由没有不可能的背后啊，咁啊继续咧系邀请到咧香港嘅残疾运动员啊，认识下佢哋奋斗嘅故事。咁、啊今晚嘅主角咧就系、是、香港第一位刀片跑手啊，冯锦雄啊。咁、啊冯锦雄咧，因为佢喺廿七岁嗰阵时啊，因为交通意外啦，咁啊左边小腿咧要截肢啊，咁、啊但系不幸中有一个大幸就系咩咧？佢喺留院期间啊，认识咗一位姑娘。嗰位姑娘啊，后来成为佢太太，咁、好浪漫啦、啊。咁、呢位太太咧就陪住佢咧，就后来咧去到不断去跑步啊，佢好犀利嘅，又参加毅行者啦，又去过咧智利嗰个超级马拉松跑沙漠嘅，咁、啊。

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二月十四的除相。昨日在网上看到一张相片，地点不知在哪，见到在一栋商业大厦的门口，地下摆了一大堆鲜花。二月十四啊嘛，是一年一度的情人节，一众有心思的人士每年这一日都会送鲜花去伴侣的办公室，等他们收到情人节之花，希望可以令他们开心一下，顺便炫耀一下。 诶，听翻啲新嘅少少先啦。 系， 系啊，阵间先听。 好啊。 系啊，呢个好似系前日俾你听过啊。 我情人节啊嘛。 情人节啦。 你唔想润我润多次先？ 唔系你估。 又讲收花，听首歌先。 夜里深情看星。赠你感人美景，愿到天涯海角也跟你和影。但我经常任性，习惯追求尽兴，能遇到你却盼望更美风景。为我感情处 无法。 自我处理。 听过有戴祖儿嘅《自我处理》， 系啊，系咪想听啊？ 听啊！ 九点半钟我而家现 场，但可唔可以唔好再讲花啊？我收到咧、 啊。我唔系想讲花，其实我想买食生果啫。 哦，想食生果， 想 食生果可以。 但系由于时间关系，今日俾唔到你听。听日讲翻， 食住其他嘢先啦。我有其他嘢准备咗俾你食噶。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崔神厨师话你知。昨晚嗰个大团圆结局咧，咁、我最后就梗系整咗嗰个红酒炖牛肉啦。 呢个前晚系嘛？ 昨晚啊，昨晚先整嘅，不过前晚食烧卖。 前晚食烧卖，琴日系食呢个红 酒 炖 牛 肉， 系啊，琴日好丰富啊，系、啊，再又食汤圆又剩咁样。咁、所以咧，其实食得咁丰富咧，今日咧我就已经谂咗今晚煮咩啦。 食翻啲清淡啲嘅， 清淡啲啦。但系咧又想食好啲，咁、所以我谂住煲一个水蟹粥。 吓、啊！ 水蟹粥系啊，突然之间，因为寻日咧，佢就同我讲，话我、好似正月咧，啲蟹系靓嘅咁，我系啊，咁不如煲个粥啦，蟹粥啊好食，我觉得，咁上网就即系睇咗几个食谱啦，咁啊话啊，其实去澳门咧，之前好多人咧、都会系食个驰名嘅水蟹粥嘅，咁我都好似有食过，不过咧，我仲记得喺澳门有好多特别嘅嘢食嘅，仲有一个乳猪煲咁样嘅，好似即系都系呢啲大家会去。咁啊，呢个水蟹粥咧喺屋企都好容易可以煲到嘅。咁啊，有啲窍门啦。咁啊，今日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今晚咧我就会煲噶啦，等睇相啦吓。咁咧就会首先咧去买咗一啲水蟹咧。其实有啲人话咁用咩蟹啊？其实都好似几款蟹都可以，嗰啲三点蟹啊、花蟹啊咁样都可以。 要识拣咯。 咁就睇下你平时同嗰个档主嘅熟唔熟啦。呢啲时候咧，我都觉得好多时，譬如你话拣鱼又好啊，拣海鲜嗰啲咧，就好多时都系靠佢即系帮手噶啦。新唔新鲜系咪啱啱运到嚟咁样？咁我会买一只蟹啦。咁白米咧就一杯，水就十杯，即系个米同水嘅比例咧就一比十咁样样啦。咁嗰个窍门系咩咧？通常就话点样可以煮得绵啲咧？咁我见到都有两个方法。咁第一个方法咧就预先你就要洗完啲米咧就要浸，即系浸佢半个钟至一个钟啊咁样，即系浸开佢啦，所谓叫做咁。然之后咧就倒咗啲水，嗰啲水你可以要翻嚟煲粥都得嘅，因为本身你已经洗干净咗噶啦嘛。咁只不过你浸米啫嘛，嗰啲水。咁然后咧你就可以再捞啲油落嗰啲浸好咗嘅米嗰度， 系 系啦，咁就会滑啲嘅。咁另外一个办法咧就系、我亦都有听过，就系话你洗完米之后咧，将嗰啲米咧放入雪柜嗰度雪。都做到同样嘅效果嘅，就雪佢几粒钟。咁如果你话哦，寻晚已经谂到煮嘅，咁你咪雪佢过夜咯。咁、之后咧，你煲嘅时候，即系落水嘅时候咧，都落翻少少油俾佢，系啦。咁呢个步骤咧就唔可以缺嘅，因为咧落咗少少油咧，就会令到即系成个粥咧都会滑啲，同埋系好似即系你感觉上咧系即系顺滑啲啊。 但系如果少油少盐嘅人咧，咁可唔可以唔落咧？系咪？即系冇咁好啫，但系都 OK 嘅、 其实都 OK 嘅，不过落就会滑啲咯，同埋都唔系落好多嘅，你都系落一茶匙咁样样嘅啫，系啦， 少许， 系少许，少许，系啦，适量咁样，系啦，咁啊就系你煲好咗，咁然后就煲起咗个粥底之后，就放你嗰个蟹落去啦，同埋一啲嘅切咗嘅姜丝啦，咁你中意可以你中意放少少冬菇片都得嘅，即系随你嘅啫，咁啊最后就摆葱花啦，咁而仲有一个嘅秘诀。就是你一路煮的时候其实都一路要用筷子慢慢去 搅 住，又不要太快搅得即系搅烂晒佢。 系咪嗰招啊？或者摆一只嗰啲匙，即系 匙羹 啊，唔系铁嗰啲啊，匙羹摆喺个锅底度，等佢自己转啦。 都有人系咁样讲法嘅。咁所以咧呢一味餸即系呢个水蟹粥咧就唔难做，只不过呢个都系心机嘢，即系你要睇火啦，即系煲滚咗之后熄翻细啲，咁跟住咧熄咗火又要攞个盖。 冚住佢，又焗佢一阵。咁跟住你放材料嘅时候咧，又再开翻个火咁样。咁所以咧，其实嗰、那个主妇咧，或者主夫啦吓，咁、总之煮呢个粥嘅人咧，其实都应该系罚企噶啦。呢、大半个钟头系啦， 咁要企住嚟睇 喎。系啦，要睇住个火，同埋慢慢即系啲心机嘢嚟嘅。咁不过就食到你嘅爱心都几好啊。都叫你做啲补飞噶啦，今晚又想蟹粥食啊！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小白有咩享乐嘢啊？ 今日呢个咧啱大家玩，平靓正。先讲你嘅价钱，即系需要付出几多咧？15港币。 喂， 平啊！ 做咩先？ 平啊！好啦，今日玩呢个游戏咧，就系折纸游戏。咁啊，点解话15蚊咧？咁啊，你 买张纸啊？ 买一沓纸，可以买到100张咧，专系我嚟折纸嗰啲四方形嗰啲纸咧。咁啊，入边有好多颜色嘅。其实啲我细个咧都中意买呢啲纸嚟折嘅。不过细个就折得唔叻。咁你哋接得嚟唔咧？如果接纸游戏， 以前哦，我几劲噶，以前啊， 系， 而家唔记得晒啦， 系嘛？ 以前接嗰啲纸船咧，你要斋纸船又得，有一边篷又得，两边篷都可以噶。 系啊，有啲系啊，有个篷喺上面噶嘛。 系啊，又或者接太空船啊， 太空船都识 接。系啊，青蛙啊嗰啲我全部只飞机啊，任何都懂 的。我仲系识接。船咋系啊，我婆教我接嘅。咁其他你话自学嗰啲系学唔识，睇唔睇唔明嘅、即系嗰啲线咧，即系其实系左搭右搭咗咧，又虚线又实线咁样咧。 当然以前我哋接嗰啲咧，其实叫做叻嗰啲啊，其实都系相对简单嘅。而家嗰啲接纸咧，真系天花龙凤 啊， 即系接到眼都花，系好厉害。 我最近咧都开始接翻纸啊，即系作为一个兴趣之一咧，重拾翻咧以前嗰个感觉。咁好啦，咁我最初咧就接咩？我首先由飞机开始接嘅，咁飞机咧就冇用到呢啲嗰15蚊买翻嚟嘅100张专系折纸嘅四方纸啦，咁反而咧就用 A4 纸，因为咧原来喺折纸嘅过程，我揾到个窍门，可以令到你接得好开心嘅。个原因咧就系你可以揾，譬如飞机啦，我哋个个都识接啦，咁但系原来飞机都有好多唔同种类嘅飞机嘅， 系啊， 有啲飞机咧佢系会速度快啲，但系咧佢就好短嘅。有啲飛機佢飛得慢， 即係嗰個距離飛得好短啊嘛。 冇錯啦，有啲飛機咧佢咧就飛得慢啲，咁但係咧佢就可以飛得長啲嘅。 好定嘅， 係啦。咁佢有啲咧係尖頭啦，有啲係掘頭啦，有啲咧係直翼咧會長啲，有啲係短啲嘅。咁、視乎你中意嗰個型號係啲乜嘢啦。咁於是乎咧，我之前嘅時候就已經咧有上網啊，原來而家都好方便，上網已經揾到曬咧所有有關於接飛機嘅唔同型號嘅方法。 以前我就通常接掘頭嘅。因为掘头嗰啲就飞得远， 咦？我以前多数接尖头噶、 尖头飞得快啊嘛， 尖头飞得快、 但系就好快，好快，跌翻落嚟嘅。 系啊，但系都系嘅。咁、但系我最近咧揾咗一个咧就系好奇怪嘅，我揾咗话全世界飞得最远飞机嘅接纸方法，咁样上网揾啦。我揾到几只，咁啊真系睇你信边个啦。有尖头。有掘头都话自己系全世界飞得最远嘅飞机、哦。 而家即系题外话，其实咧喺我如果冇记错，应该系日本定外国都应该有嘅。佢、有一啲咧系纸飞机斗飞得耐同埋斗飞得远嘅比赛。 系啊系啊，系、 一个好大好大嘅货仓，嗰、个货仓当然闩晒咧，即系冇外来嘅风可以影响到噶嘛。咁咧就大家接飞机啦，跟住就睇下你可以喺个货仓里边飞到几远。又或者是飞到几耐，即是有两种玩法。 我发现呢他们飞得很远的飞机呢有一个共通点的。他们不是说就这样呢你掉出去跟着就好像滑翔式这样飞到很远。他们通常呢飞上去的时候这一飞呢他会向上飞先的。向上飞飞到这么上下呢他的飞机就会开始由上面再滑翔落返落去嘅。因为呢一个呢係可以好似个 curve 咁样，好似个山丘咁样。咁呢个呢就流线型，比较后面嗰个后座力呢，通常后座力就冇乜力㗎啦啲纸飞机。但佢就可以继续用滑翔嗰个方式呢，令到佢可以有咁远飞咁远。係啦，咁我就试咗几隻唔同嘅飞机。咁我就觉得都唔，可能我隻手势又差啦，又唔係特别飞得远。咁但我喺过程入面呢就觉得其实接纸飞机呢都已经几开心。因为接咗唔同型号，每人淨係通常你on hand你的手只是拿着一个型号而已嘛， 但原來可以接幾款唔同嘅，跟住可以同屋企人玩又好，或者你自己拎幾隻出嚟自己飛呀飛呀，其實都係一個樂趣嚟嘅、 嗯。 好啦，其實除咗接飛機之外呢，仲有好多嘢可以接啦，就真係用返頭先講嗰個嗰啲接紙方形嗰啲紙呢。咁我最近呢就接咗幾款唔同嘅譬如有青蛙啦，東南西北當然可以用呢個接啦。咁、 嗯嗯、 但係呢仲有接過一個叫做旅館。旅館都難接㗎喎、哦。即係你望起上嚟嘅時候，你真係見到一個旅館形狀嘅，好似一個細細啲兩層高嘅 building 咁樣嘅。咁、 嗯、 你一望望去，哎，呢、這個嘢都幾低，但係都係接出嚟嘅。仲有呢一系列嘅，譬如雀仔啦、魚啦、花呢，其實我有少少初頭想情人節接花嘅、 嗯。 不過呢接花嘅過程實在太難啦。咁我呢都淨係我以前識得接一種叫做牡丹花。係、嗯、啊。以前我 仲分到系咩花添， 咁厉害嘅 牡丹花，因为我本身都中意牡丹花嘅，咁但系要接嘅时候咧，其实好难，因为佢通常接完之后，佢啲花瓣咧，你又要用铅笔咧去卷翻个花瓣出嚟。咁、 嗯、 如果你话玫瑰嘅话咧，原来佢接到出嚟嘅时候咧，你要佢盛开嗰个样咧，仲要用埋铰剪，部分嘅花朵咧，仲要用埋胶水喺接嘅过程入边咧。佢哋帮手嘅，呢啲就真系好难。 以前上芦苇堂嘅时候，有冇教你哋整花噶？ 即 用皺紙整啊！ 我有， 即唔係摺紙啊！即小白講嗰只摺啊嘛，咁以前學嗰啲咧就用皺紙咧，即俾條鐵線，跟住用皺紙卷卷卷卷卷卷到上面咧，跟住你點樣又剪呢啲黏嗰啲咧，就反個花瓣出嚟嗰啲咁樣噶嘛。 有啊有啊， 有學 皺紙花油， 皺紙花油， 皺紙花油，但皺紙花容易啲整嘅，因為你都係逐個 黐落去啊嘛。 如果摺紙嘅話咧，佢就要經過一個步驟先至。要接到出嚟，同埋好精细嘅，即系你接到咁多接嘅时候咧，其实你已经，譬如我啲手指咧已经肥大，我觉得自己、 嗯、 有啲位咧，你掹唔到嗰张纸咧，你都系要用个好细个嘅钳啊、 嗯， 或者攞啲笔咧去 工具嘅， 系啦，拱一拱啊，咁佢先至接得靓嘅。咁最近咧，除咗系接花之外啦，接呢啲叫做建筑物之外咧，其实动物咧。都可以氹得人幾開心嘅，同埋有好多唔同隻嘅顏色嘅。咁接起上嚟，我覺得咧嗰個趣味都喺度，同埋咧有個竅門，其實可以教大家接紙咧。原來你接多咗之後，你發現接嚟接去都係用嗰幾個方法嘅、 嗯。 我哋有陣時譬如頭先 Kitty 講嗰個咧，就話買咗本書你睇唔明噶嘛。 係啊， 其實我覺得我到而家都唔係好睇得明嘅，因為佢畫嗰個即係箭嘴咧，好似迴旋嗰個箭嘴，你唔知係向外接啊，定、 嗯、 向內接啊？ 係。 跟住佢啲痕咧，你又唔知嗰個痕咧係 已經接咗啊，定係叫你準備接？ 係啦，雖然有虛線，但係你其實你又唔係好估到個虛線，你知佢想表達咩，但係你硬係接唔到佢嗰個效果出 來。所以而家咧有好多嘢喺嗰啲影片分享平台應運而生啊， 係 佢做一次俾你睇咯。 我都 即 係 你，所以而家有好多人咧，即係甚至乎包括我在內啊，我都好耐冇睇過任何嘢嘅說明書嘅、 嗯。 因為你上嗰啲影片分享平台咧，你自然會有人做一次俾你睇。 我都係。 咁你跟住佢做就 電器嗰啲都係啦，電器啊、電話啊咁。 所以我成日都好唔明白，哇！嗰啲人幾好嘢喎，佢只係將說明書嘅嘢做一次，跟住就有人睇噶咯喎。 係啊， 你試下，其實唔容易㗎， 就係咁樣嘅啫、 我自己咧有啲譬如接動物咁啦，我都唔係遇到難關嘅時候咧，睇本書睇唔明咧，我都係上網睇翻嗰個人接一次嘅，跟住咧就跟住網上面嗰個人接嘅時候咧就接到啦。咁但係我頭先話其實即係嚟嚟去接嗰幾個方法啦，因為原來佢咧通常接紙嘅時候咧，你當有好似五招咁樣，你一開頭咧大部分嘅物件你要接出嚟嘅時候，都係用嗰五招嘅其中一招，去到接咗一個大籠嘢先出嚟嘅，即係要經過一個步驟，即係你譬如耍太極咁樣，你一定要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式試打一式起手式嘅，跟住先至可以繼續耍拳耍落去咁樣。咁你就用其中一個嘅方式咧，耍完之後，然後跟住你就可以咧就用佢教你嘅方法，繼續將你嗰個想接嘅物件咧就接咗出嚟、 嗯。 所以係開頭咧要練習少少，同埋熟習咗咧。叫第一套拳，熟習第一套拳之後咧、嗯，之後嗰啲咩攞岸拳啊、蛇龍爪手啊、咩日陽指嗰啲，就好快脆咧、可以 pick up 到噶啦。 即係都有啲基本功嘅。 係啦，原來學起咗呢個基本功咧，對你嚟講接紙就會越嚟越容易 嘅。係㗎，以前你哋最多接紙嘅時候喺邊度接㗎？ 喺屋企咯， 喺屋企啊， 係無聊 喺邊度玩呢？ 去边度玩？我接船啫嘛，咪浴缸玩咯。 浴缸玩 啊！浴缸玩船咪好快沉。 咁唔紧要噶，咁再接咯。 以前我哋即系僆仔时代，我住屋村噶嘛。咁、以前嗰啲去水系统好差嘅。咁所以咧，一打风落雨咧，个走廊咧就浸晒水，水浸、真系水浸嘅、即系有阵时会浸到咧入屋添嘅。 即係以前啲去水差啊嘛，咁但係我哋就好開心嘅咧，就 放船啊， 係一打風落雨咧，出邊走廊即係你知兩邊好長啊嘛，即係嗰啲屋村嘅走廊好長啊嘛，嗰陣時，咁跟住咧水浸，我哋就接啲紙船咧放出去睇佢漂到去邊一家人門口度咁樣。 咁最後有冇執翻啊？ 梗係冇啦，一女會漂咯。 咁人哋一打開門啊，會咁 多 船嘅， 仲要喺上面點埋立咗喺度放船咁樣啊？ 哇！咁大家利是許願咯。就是玩呢啲嘅啫嘛， 系啊，咁大家有时间嘅时候咧，都可以接一接船啊，或者接下啲得意嘅嘢咧，咁啊都几好过下日神噶呢、這个， 系都几消磨时间嘅，亦、都训练到耐性啦，咁啊系咯，自己买啲纸嚟接下。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越大感觉力量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